机构仍在追查病毒源头是否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宣称有很多证据证明病毒源自实验室，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再度紧张，特朗普表明未有考虑要与中国有任何军事冲突。法国的新型肺炎死亡个案单日新增330宗，是近一星期以来最多，总数增至25531人，新增1100多人确诊，累积增至132000多人，但留院患者人数连续三星期下跌。法国的封城令在下星期一届满，民众外出不需要带同任何证明，可以前往距离住所100公里内的地点，但总统马克龙表示民众要到外国过暑假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到欧洲其他国家都要受到限制，以减低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机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883点，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6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58，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18美元，卖出170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时间嚟到6:09啦，咁啊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你哋好啊吓，咁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咧，当然啊继续咧有白卷号陪住你哋啦。咁啊喺星期三嘅早上，今日5月6日啦，继续咧要一齐加油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系2020年嘅5月6日嚟嘅，农历咧就系4月14日。嗱喺我哋嘅人生入边，人生流流长，系咪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事情噶？人生就好似咧，我哋有好多嘅事情要紧紧记住。一啲对我哋好嘅人呢，我哋更加呢就要常在心，要记住佢。但係一啲唔好嘅事情呢，可能我哋都要多啲呢就係选择忘记。学懂忘记，原来亦都係一个呢向前行嘅方法嚟㗎噃。无论係人定係事，有陣时我哋都需要学懂忘记先至可以继续向前行。 歌曲嚟自张学友嘅《忘记他》。我哋要记住嗰啲对我哋好嘅人，因为佢哋可以原本唔需要对我哋咁好，但系有阵时我哋嘅烦恼就好似好多乱嘅石头一样，令到我哋好头痛。我哋有时亦都要学懂忘记，咁样我哋先至能够继续前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天气是炎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和昨天的炎热天气差不多了。下午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都是酷热。下周初也有几阵的骤雨的。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咧，如果冇冷气啊，大家就梗系觉得啊，大树又好遮阴啦。喺树底啊，总系有一种咧凉风嘅，唔错唔错唔错。树木咧就系本地珍贵嘅自然资源同埋文化见证啊。点解咁讲呢？其实为了能够有效保存它们，政府也特别编制了一些叫做古树名目册的。文化的见证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树它们也是因为我们的前人除了种下来之外，还在树上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仪式，或者见证着某一种的文化历史。好啦，我哋头先提过啦，亦都咧就系政府啊编制咗一个叫做古树名目册，记录咗咧我哋好多唔同嘅天然财产，包括咧就系树木噶。啊，自2004年开始啊，政府咧就喺楼宇密集区啊嘅未批租政府土地或者乡村土地嘅一啲嘅地区啦、旅游胜地啦，选定咗咧就系500多棵啊树木咧就编入咗呢一个嘅树木古树木名册噶。在这个名册的树木可以按照着下列的准则呢去到分类的。你有兴趣呢，首先都可以就上网自己找一下这个叫做古树，古旧的古，古树名木，名是姓名的名，木是木字，即是一个木字，册就是名册的册，古树名木册。那你就可以见得到原来这个名木册里面都有这些准则，例如有大树的界别啦，有珍贵或者稀有树木的品种界别啦，古树啦，古树的年龄咧，例如啊树龄超过100年嘅，啊具有文化历史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以及咧就系树形相当出众的树木。另外啊，选定的树木必须咧就符合其他嘅一啲嘅选评准则噶，包括咧就树木的健康或者咧就系佢哋嘅生长状况、预计的一啲嘅寿命以及咧就位置。名册上啊再有各树木的详细状况、相片同埋位置图，并且提供咧就系古树名木搜寻的功能噶。嗱，我哋净系睇几个唔同嘅界别啦，大树。大树的意思咧，即系指相对有关啊树木品种的正常大小噶。啊，体积即系指树干直径或者高度，甚至乎咧就系树冠的覆盖范围。特大的树木啊，亦都咧会被考虑咧就系列入呢一个名册之内。一般采用的体积标准咧就系树干嗰、那个树干啊，直径啊超过咧就系1米或者以上。树木咧高度超过25米或者以上。树冠即是树的顶部覆盖的范围直径超过25米或者以上。好了，还有一些叫做珍贵或者稀有树木品种的界别。若果树木经过一些专家判断它们的品种的树木属于香港树木稀少，也都会考虑就列入这个名册之内。稀有的物种名单就是由康乐的文化事务处和渔农自然护理处就一起就去到编制的。但有关的名单仍然就是有一些叫做增补的空间的。其他未列在这个名单上面的物种，若果就是经过适当的考虑，也可以就被列入就是珍贵或者就是稀有的树木品种。古树树龄就达到100年， 或者以上的古树，亦都会考虑被列入呢一个名册之内噶。工作人员咧就会尽量追溯翻树木嘅种植日期啦，以查核啊树龄是否达到超过100年噶。如果种植日期不长，唔知道嘅，咁亦都咧就会将有关树木啊同其他嘅品种树龄超过100年嘅树木去到作一个嘅比较，从而咧由专家判断出咧到底佢嗰个嘅年龄系有几多噶。 暗地里陶醉，傻透小子深深爱意。不誓每日照料不愁，最后也愿意。从泥土的意思，从来不讲也知。花灿烂微笑，花也无言飘。 十年树木，佢系关彩耀。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各位听众早晨啦、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系属于低水平咁啊，叫做空气啊，都唔错啦。花怒放咧，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知道点解啦。其实佢咧就系源于一个咧叫做《孽海花》第九回，叫做文清者一起，直起的心花怒放，意锐横飞，咁啊叫做感激夫人到12分，有句咁样嘅说话噶。心花咧，其实真系可以解作心华。华咧，中华嗰个华，华本身咧，其实同花啊，亦都咧就系差不多意思。原来可以比喻咧，就系本心嘅纯洁噶噃。例如好多古字嘅意思咧，到今日日语嘅汉字仍然见得到噶。好多嘅日语 词典上面咧，亦都会见到一个华字，系同花咧系同样嘅意思嘅。啊，又有解咗咧，就系心华发明，照十方杀，意思即系话一个人不起恶念嘅话，就能够真正觉悟，心花咧就豁然开朗，发放光明，照亮整个嘅世界。呢个咧就系一个正能量嘅成语，希望亦都可以藉住呢啲嘅叫做正能量嘅词啦，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明白到，咦系、哦，以前嘅人咧其实同我哋而家都系一样，成日就去到揾咧唔同嘅正能量。一个人不起恶念就能够真正觉悟，心花豁然开朗啦，仲可以发放埋光明、哦。呢度咧亦都系写住心华发明噶，含有咧就系豁然觉悟本性嘅意思。之后咧亦都有人写，譬如系心花怒发啦，或者咧就系心花怒开。咁当然我哋而家成日都系讲啊心花怒放啦，怒放咧可能原来已经意思咧就系解作啊，将我哋嘅快乐可以咧就系尽量咁样去到发放出嚟。这个时候譬如心情极度快活开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成就是心花怒放，和那些欣喜若狂啊、兴高采烈啊都有差不多的意思的。今天你又会不会找一些事情令到自己是可以心花怒放，令到自己有一个正能量，好像古人一样有正能量，然后这个正能量是可以和其他人互相感染，甚至乎令到这个世界更加开心呢？他就不是心花怒放，他是心花无限。六点半钟之前找来他是陈浩啊。 心里花色放暖意欢颜，开了花香气盖满天下，是爱的循环总不偏差，在心中信念间，将这心花每秒去升华，一个家浓情不减，别要左顾右盼，愿珍惜这家， 珍惜这家，将这花香气盖满天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超过70,000人，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20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责怪中国未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但相信中国并非故意令病毒外泄。他將會發布一份詳細說明新型肺炎起源的報告，但他未有交代其他細節。特朗普又表示，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將會出席下星期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聽證會，但不會出席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聽證會。特朗普批評眾議院充滿憎恨他的人，不會讓福奇到眾議院作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虽然全国部分地区的确诊个案仍然上升，但白宫正是考虑在未来几星期或几个月逐步解散新型肺炎疫情特别工作组。副总统彭斯证实，当局正是研究将疫情应对工作组过渡到其他联邦机构，正考虑在6月初展开过渡工作。英国累计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达到29,427人，超越意大利，成为疫情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在过去一日新增693人死亡。另外，英国连续第三日未能达到每日检测100,000人的目标，在过去一日只能为84,000多人检测。外相蓝通文表示，很难以现阶段的疫情和其他国家比较，但英国的疫情已经逐步放缓。被问到足球赛事能否下个月重复赛，蓝通文认为复赛有助提升国家士气。当局早前和体育界人士举行有建设性的会议，安排运动员在安全情况下恢复训练。文化大臣正是研究以闭门形式复赛。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表示，政府将会检视专家意见，再修订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的时间表。政府宣布将会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发可重用口罩，口罩可以抗菌，属于第一级防御，清洗之后可以重用60次。市民今早7点开始在网上登记，香港邮政会在大约2星期内将口罩派送上门。一名市民可以为最多5名亲友登记，未能够上网登记的市民稍后亦都可以直接到邮局领取。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可重用口罩在清洗时只需要用碱水浸泡和冲洗，等口罩晾干之后就可以使用。除了可重用口罩，政府亦都向市民派发一次性的口罩，首批3,000,000个，预计6月底向全港市民派发，每户1包10个，市民不需要登记或者排队领取，同样是由香港邮政派送上门。警方采取反毒品行动，突击搜查调景岭维景湾畔一个单位，拘捕一名19岁本地男子，涉嫌制毒和贩毒。檢獲大約800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同一批製毒工具，市值大約120萬元。被捕男子正係被扣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下晝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下週初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6:36啦，咁啊，银楼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权豪陪住你啊，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是28度的气温，已经感觉上越来越热了。其实早前五一黄金周市民连放四日假，加上近日有疫情放缓的感觉，吸引了不少市民就出外行山郊游。不过随山行，随着这个山也都是越来越热的关系，山道路也都会变得越来越辛苦的。原来星期日的时间下午啦，咁报案中心在45分钟之内连续收到就是五宗的中暑求案个案噶噃。天气炎热，根据天文台的记录，星期日的时间在过去星期日多区气温达到竟然是34度或者以上，所以市民去到户外活动的时间不免就受到影响。过去的假期呢，的而且确有不少就是一些中暑啦，天气太热的情况出现啦。行山本是乐事，或者就是户外运动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来的。咁大家都要就留意住身体的状况先至得啦。香港的郊野环境当然非常之好，亦都就是香港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属于郊野的。本港郊野公园以及就特别用地占了就是4万多公顷的。香港的麦理浩径在2016年更加就获得国家地理杂志选为20条最佳的行山径添。所以当大家去到行山的时候，或者享用这些郊外设施的时候，行山径呢，我们都需要就是尽量保持着就是卫生啦、干净啦、不破坏为一个就是大的原则。除了留意一下现在的天气之外，天文台在嚟紧这几日的天气都会见到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呢都仍然是天气酷热的，最高的气温都是可以上升到去到33度的。要去到星期日的时间才开始就是有少少雨水，帮我们现在这个气温就稍微降一降温的。出门口的时候记住多些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啦。我哋都好想有型嘅，行山打卡都想有型，但系记住，安全先至系第一。 用错字眼不会死， 秋秋也是你，神往哀到最快忘记，太早知我的印记，太早令你心也起、yeah。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 从前我也总经世界情，迷幻的粉丝不会变形，是佢一超于一切。最佳姿态美丽，四季一次高质最高级，最佳出发智慧正义。 三千八个才华配型干，上身事业心当经值七百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仔先难揾，样品性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文白加盟，坐定嗌杯咸柠七。Legend is coming up， 1931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八百尺就英明，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粒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套路。唔识唱歌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旋律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抵挡，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本港，女性那可当。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好深好深的爱人。爱人是有个咒语的，跟我讲一次 Shabu Lagi Lagi Boom Boom Bala Boom Shabu Lagi Lagi Boom巴拉崩， 系啊，佢都有佢嘅咒语。不过我哋今日朝头早嘅咒语系教下大家点样化靓妆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咁我哋有职场 KOL 今日梗系教大家。变靓啲啦，变靓啲，梗系有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电话侧边啊，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有啲乜嘢特别嘅化妆，系咪技巧又可以令到我哋变靓啲咧 ，Queenie？ 系啊，嚟紧星期日系咩节日咧？ 梗系母亲节啦，母亲节梗系有情噶啦，点会母亲啦，系咪先？ 系有情嘅母亲节， 有情嘅母亲节系啦，咁啊问 咁咧诶。 啊、你讲啊！ 因为都大想大家咧，做一啲心意俾妈咪嘅，咁其实利用啲我哋有个套餐一二俾大家拣。 哦，咁啊几好喎、啊！我可唔可以两个都拣晒噶？ 系啊，两个都拣晒都得嘅。 咁好喎、啊，有化妆嘅礼物送俾妈妈喎，系嘛？即系。 是啊，化妆礼物送给妈妈，咁啊视乎你自己对即系个化妆技巧啊，或者譬如男仔啊，都可以送呢个套餐俾妈妈。 哦，系啊，即系譬如我都可以送呢啲呢一类型化妆嘅嘢俾妈妈嘅。 系啦、啊，咁、呢啲咧全部都系自己亲手可以帮妈妈做嘅，咁亲自下啦，大家可以。 好好， 咁我今日就讲咗呢个套餐一先。 好啊，好啊。 套餐一就系讲紧咧，其实系帮妈咪做一个 facial 啦。咁 系啦，点样做一个 facial 咧？好简单嘅啫，其实有阵时打开雪柜都可以揾到啲材料出嚟噶啦。咁、咧就系、咧，首先你要揾你嘅燕麦啦、黑糖啦、 燕麦啊， 咁同埋系啦，燕麦系啦，其实之前都讲过燕麦噶啦，因为燕麦咧货翻，其实妈妈啲皮肤系好好嘅，因为佢系有个保湿同埋有个滋润嘅功能啦。咁、我哋可以首先攞咗啲材料出嚟，就系、我哋大约。一至兩茶羹嘅燕麥啦，咁、就撈埋啲黑糖一齊，咁、你就加啲咁多水，咁撈咗之後咧就幫埋。 Queenie 會唔會痕㗎？用黑糖？ 唔會痕㗎，黑糖係因為係保濕，咁亦都係天然啲咧，咁所以唔會痕嘅。咁我哋幫阿媽媽洗面做個磨砂先，咁你就邀請媽媽咧瞓喺張梳化度啦，咁你就喺佢個頭，即係側巾或者你喺個頭嘅前面啦。咁你其實輕輕咧將嗰個燕麥其實撈咗之後，好似少少糊狀嘅物體，但係又冇搞到佢好似溶曬咁樣喎。 即係要有啲結結地咁樣嘅。 係啦，要結結地嘅，好似糊仔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幫媽媽咧將面上面咧我哋。就打圈，咁你可以黏咗喺少少，即系喺个手背上面，你先至逐少摆上去，就帮佢打圈，做一个磨砂嘅作用，就系帮佢保湿同埋去嗰啲角质层先， 哦， 啲污糟嘢。 系啦，呢个都几好笑啊！我谂咧，如果用嗰啲燕麦啊、黑糖啊咁样搞咧，我谂叫阿妈坐低，阿妈可能开头有啲惊惊地，以为咩事咧？系啦，嗱，又燕麦又黑糖，可能敷完之后，你会唔会敷完之后仲叫阿妈食咗佢噶？ 唔会噶，呢啲要洗噶啦。啊，帮妈妈呢一个系做一个洗面嘅动作，其实你大约帮佢按摩一至两分钟，跟住你就攞个湿毛巾帮佢抹走佢就得噶啦。 哦，咁啊都系，咁呢个几好啊，呢个 facial 嚟噶，呢个系嘛算系 facial 嚟噶，我哋而家做紧呢一个系啦，咁啊先就系啦，帮佢清洁咗皮肤先啦。 系， 咁我哋咧做嘅，我哋做全套噶嘛要，然后跟住咧就敷面膜啦。咁敷面膜要啲乜嘢咧？材料咧就系要呢一个牛油果啦。咁我哋就切半个牛油果出嚟。 哇，真系雪柜有噶咯呢啲？ 雪柜有噶啦。咁然后咧就要一茶羹嘅蜜糖。 吓。 跟住咧就系、是再搵少量或者两，我觉得两至三斤嘅燕麦啦，咁就摆咗落个碗仔度先。咁你先咧将嗰啲牛油果咧将佢压烂咗先，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可能做沙律嘅时候，你攞只叉啦压烂咗先。咁因为其实牛油果咧有一个作用系可以帮我哋咧去除我哋嗰啲粗糙嘅老化死皮，同埋令到我哋都更加滑噶。 牛油果个果肉唔系果皮喎， 系啊，果肉唔系果皮，唔系果皮，绿色嘅。是要啲肉啫，系啦，咁你就压烂咗，跟住咧你就加翻个蜜糖，咁蜜糖嘅作用咧就系可以帮我哋消炎啦，同埋可以帮我哋令到个皮肤咧将佢，譬如你偏红嘅话咧，亦都可以帮佢镇静 嘅。吓，但系咧，阿娟啊，我想问咧，呢个蜜糖同呢个牛油果嗰个比例咧系大概要几多？牛油果我系一个啊，定系我另外嗰半个我可以我可以食咗佢咁样？ 可以食咗又做早餐啊！ 系另外嗰半我食咗佢。咁蜜糖咧，蜜糖一三通羹咁样，一几多？ 一茶羹得啦， 一茶匙得啦，系嘛？ 系啊，一茶匙啊，系啊，系啊。 哦， 即系你饮咖啡嗰啲羹咧，搅搅嗰啲羹咧，咁你就攞一茶羹得，就唔使太多，太多就太腍噶啦。 哦，系啊，因为我都喺度谂啊，其实蜜糖少少地都已经黐粒粒噶啦嘛。 系啊，少少已经超流啦，所以一茶羹已经得啦。咁反而燕麦咧，你就翻睇下妈妈块面属于大定小啦。如果你大嘅话，你咪落三斤都系茶羹啦。咁、如果你系细面嘅话，咪落两斤咯。咁你预翻个份量，咁然后将佢 mix 埋一齐。咁其实你 mix 埋一齐，你觉得嗰堆嘢好似食得咁样，即系麦皮。 唔系，因为本身嗰堆嘢真系食得嘅。 系唔系系可以食得嘅，不过你就唔好攞嚟食彩啦，忍住。咁啊，攞嚟爱嚟敷面，咁因为其实我哋爱嚟敷面嘅时候咧，呢一个作用系好好嘅，又可以保湿啦，又可以帮我哋消炎降红啦，又可以咧帮我哋收晒毛孔啦，咁样咯。 嗯，都唔错啊。 呢三样嘢系啊，咁呢三样嘢系啦 ，mix 埋一齐可以用。如果屋企真系，譬如你 touch wood 打开雪柜冇牛油果，我哋可以攞牛奶代替都得嘅。 哦，牛啊，但系牛奶同牛油果嗰、那个、那个 texture 功能就唔同啦，系啦、哦，咁texture 有少少分别，牛油果就你会觉得热身啲嘅奶上，咁、牛奶就会稀咗嘅，咁同埋牛奶咧就落三茶羹得啦。 哦，有分別嘅。 有分別嘅，咁同埋牛奶，即係你可以換轉係牛奶嘅話咧，牛奶咧就會比較低刺激啲啦。咁同埋，因為其實都係好天然，都唔使驚嘅。咁同埋牛奶咧就有個美白嘅功能。 係 啦，咁大約敷15分鐘，我哋就可以洗咗㗎啦。 係，就咁用清水洗。 清水洗係啦，洗乾淨。咁洗完之後，塊面好滑好白。 哇！咁啊，享受咗呢個母親節嘅套餐 A 啦。 系啦，冇亲切套餐，咁就套餐 B 咧，咁就可能咧，俾啲高手咧，或者都唔系高手，即系或者你成日都同自己化开妆嘅女仔，就可以做埋呢个套餐 B。 如何咧？呢个套餐 B 又点搞咧？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帮佢化妆啦，呢个化妆服务。然后因为其实妈咪嘅皮肤咧，比起我哋嘅皮肤嚟讲咧，都可能会干少少。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如果同媽咪呢用一個最簡單嘅化妝方法呢，就攞 cushion 粉底，即係我哋嗰啲氣墊粉底啦。咁因為你一撳落去，其實你印開兩邊已經可以搽曬成個濕粉嘅，就會比較簡單方便啲嘅。咁你就可以先用咗個 cushion 就幫佢打咗底先啦。咁打咗底之後呢，咁最緊要呢就係化眉同埋眼睛啦。咁好簡單嘅啫，媽咪嗰個眉形呢大部分都是可能眉尾会比较小眉毛的，那我们用回平时那个度眉的方法啦，那我们可以在个度眉怎样度呢，我们的鼻翼啦，去我们的内眼珠，即是眼角那个位置，是啦，内眼角那个位置， 即是最多眼屎那个位置，是吧？ 是记得清洁了先， 是啊，清洁了先， 是不要一直化一直走出来真的不 错，是，那跟着呢 是啦，就成一直线，咁就揾咗眉头先嘅。咁之后跟住我哋就可以用返继续攞个眉筆啦，咁去我哋个打斜，由鼻翼开始斜上去我哋个外眼珠。咁成一个斜线，咁就揾到个眉峰。跟住呢到我哋个鼻翼去到我哋个眼尾，又系成一个斜线，咁就揾到个眉尾。咁其实呢三点咧，你揾到之后咧，你就好轻易可以画到一个眉出嚟噶啦。咁你画完个眉啦，咁妈咪咧就大约我哋拣嗰啲颜色咧，都会建议拣翻咧灰地嗰啲啡色俾佢。 点？但灰灰地，你母亲节你帮妈妈化完个妆，灰灰沉沉咁样，Queenie会唔会啊？ 唔会，系个眉啫。因为其实就跟翻妈妈嗰啲头发，大部分都系偏黑色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同我哋会有阵时染发啦、各样啦，就要拣啲啡啊嗰啲颜色咯。咁我哋拣翻灰黑色，同埋因为本身可能咧妈妈嘅眉毛咧都会比较少啲，咁如果你再拣啡色嘅话，就会比较淡，冇咁精神。如果你拣灰黑色嘅话，其实你做咗出嚟就会精神啲，即系仿翻佢自己本身嗰啲眉毛咁样 咯。哦，明白， 即系嗰啲头发嘅颜色咁。 系， 咁你画咗系啦，拣翻呢个灰黑色嘅，唔系灰啡色嘅， 灰啡色 系啦，唔好黑啦，黑就太浓啦。咁然后跟住咧，我哋个眼影咧就可以拣翻一啲偏嘅紫色嘅眼影咯，因为大部分如果我哋拣紫色嘅话咧，其实望出嚟都会觉得个眼睛好精神， 年轻啲咧， 就年轻啲系啦，就尽量就唔好似我哋拣啲 earth tone 嗰啲啦，因为本身啲皮肤已经开始有翻咁上下，可能有少少偏黄嘅啦， 吓有翻咁上下， 系咁我哋就要提亮翻，系啦，咁就所以拣翻啲紫色。淺紫色，咁可以令到精神啲。咁跟住眼線方面，我都會建議大家用翻啡色嘅眼線去做嘅，咁就會自然啲嘅。 哦，好啊，嗱咁啊， 做翻少少 mascara 咁樣咯。 咁啊，搞掂啦。啊，咁啊，呢個套餐 A 同套餐 B， 咁啊都係我啊套餐 A 算啦，套餐 A 你雪櫃揾到，你叫如果我幫我阿媽化妝，我阿媽。整鬼我真系觉得吓死啊！一阵间母亲节变咗害佢咁样啊！咁大家就可以按照翻自己个化妆嘅功力啦，选择翻到底简单啲做个 facial 啊，定系真系帮妈妈咧化翻一个妆，做一个咧就母亲节嘅礼物送俾妈妈啦，系嘛？好，唔该晒 Queenie， 好好嘅礼物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麻烦你同你介绍一啲咧就系好嘅化妆技术啦，好唔好啊？ 冇问题， 唔该晒 Queenie， 拜拜。冇错啦，大家都要记住啊！嚟紧嘅星期日咧，母亲节，阿 Queen 你都好好、啊，我谂咗啲原来套餐 A 套餐 B 可以自己 DIY 一啲嘅母亲节嘅礼物， 藉住化妆可以送俾妈妈。 为何因太在乎爱埋藏心内，为何有苦不诉问候然后发呆，感激他未及报答的爱，抱歉往日为了幸福差点倒下来，忘掉冷了记得加三比说爱我更加可爱，为何自己可讲破悠长天地，为何始终生放任比老友更少一起，善去讲你，抱歉会为了我过于担心才失气，而懵懂的你愿铭记，就算你如何着我，别要再犯那些错，如像他们曾为用化我，便要承受过接朋友，夜半讲心事，还亲昵得似情侣，偶尔亲多几次，无论有几次大个人，亲的仍然像孩子，需要变好一下，不怕不好意思。 这首歌曲是杨千华《亲》，我们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作品，转头神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旋， 过好自己的人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等我去好好过，也许自己是不会再闪躲逃走，别爱我，只是尝试改变我，别爱我，那个并不是我，静静看着心潮落，跟 朋友的感情经历令到雅怡想用音乐去抒发自己对离开的一些看法。如果对方已经不爱你，应该是要理智啲走的，因为他觉得过好自己的人生应该要比爱情来得重要。作曲填词都是雅怡自己，编曲就王建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郑雅怡《别爱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但总统马克龙表示，民众到外国过暑假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到欧洲其他国家都要受到限制，以减低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机会。警方採取反毒品行動，突擊搜查調景嶺維景灣本一個單位，拘捕一名19歲本地男子，涉嫌製毒同販毒，檢獲大約800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和一批製毒工具，市值大約120万元，被捕男子正被扣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最高1-2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啊，我在这里要赞下我阿妈。在这场疫情底下，我和她真的少了见面的，但是不怕，因为她竟然懂得将自己发生的所有事摆晒上去社交网站上面，和我和她的朋友分享。我简直觉得她是懂得活用这个社交网站，整个人都精灵了和潮了。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班 少数族裔 Namaste Balam 啦，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 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班。 Facebook 专业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接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神光第一线， 早晨，小白。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咁啊，已经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呢度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嘅。咁啊，声音方面咧，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啊，我系彭仔程振鹏， 系非常好啊，今日真人现身啦。 系 啊，今日轮到我就唔使做封烟主持，今日咧我做呢个叫咩啊？坐堂啊？ 坐堂 系咪叫坐堂啊？定坐堂啊？ 应该系坐堂比较坐堂比较多，但正音应该坐堂嘅系嘛？ 真系唔知边个系正音，不过就通常系啦，系你即系你喺个大堂嗰度咧，系啦，看住个阵地咁样。 吓，冇错冇错。 咁今日咧就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正话都有另一位嘅封烟主持阿 O 咧就已经亮咗声噶啦。稍后咧就咦，唔系正话喎，系阵间啊！我仲 唔系佢一阵，佢头先都有个宣传声带嘛。 啊，你又真系叻啦， 系啦。 咁打一阵阿 O 咧会同我哋咧就睇下出边嘅天气环境系点啦。咁啊，再晏少少咧都有朱海婷嘅加入添嘅。今日咧就睇一睇呢个嘅通胜咧，农历四月十四喎，今天吓。 系啊。 咁咧就都有好多事项咧，通胜话斋咧就都适宜啊，祈福啊。今日適宜生子猴子， 系啊， 即系生仔啊， 系好日喎、 啊， 今日 生仔好啊，睇希望你 比较难夹呢、啊這个， 都有嘅，有阵时有啲天意嚟噶嘛， 咁啊系，咁啊系， 今日都適宜搬家移徙， 嗯， 乔迁新居都適宜，即系呢一类啦， 系， 咁啊有啲咩不宜咧，即系或者可以如果可以选择第二日做咧，就或者拣第二日做啦，就咩咧嫁娶啊。是嫁娶今日是忌嫁娶、啊。 不过呢排都比较上有少少棘手啊，即系呢样嘢，你谂下 book 咗啲酒席，而家都仲未话系个个都去到咁 样。如果系过去到礼拜五咧，就可以八个人， 八个人啦， 系啦，八个人一台都叫做方便咗啲噶啦，咁 都系有少少解放咗噶啦。 逐步逐步嚟啦，大家都知啦。寻日就政府喺特首嘅带领之下咧，就出嚟咧，再系公布咗，再有一系列咧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我哋要去帮手执行啊，大家去维持嘅一啲嘅限制啦。咁嗰啲限制咧，确系比之前嘅限制咧叫做松绑咗少少嘅，再加埋咧就会有个可重用的口罩呢、可以俾市民去登记，系嚟到攞翻。 七点钟之后就可以登记，而家得噶咯。 冇错，系啦。啊，会唔会想尝试一下？会唔会进入得到呢一个嘅网站嗰度？会挤塞啊咁样咧？都有朋友咧一路听住呢一个嘅新闻消息嘅时候咧，一路咧大家咧即系耳语之间咧就喺度讲咧。啊，系啦，讲上网登记系边个网址咧？咁样系咪就咁打香港政府啊？定点？咁其实咧都有见到咧，佢因为有个名噶嘛，叫做CU Mass 啊嘛，但系咧佢嗰个网址咧又唔系 CU Mass 咁样 .gov.hk，佢嗰个网址咧见得到咧系 Q Mass 吓、 哦， 即系一个 Q 字、哦。系啦， 咁有啲吊鬼位喎、 啊。得意啫，又唔好话咩鬼啊！你嗱，我而家试下咧，就已经可以进入去啦。冇错，你就咁打啦，三个 W dot 一个 Q 字，然之后 MASK 一点，然之后 GOV 一点 HK 咧，就已经可以登入到去呢一个 CU Mask 呢一个网页啦。 系、哦， 就系专门咧俾大家嚟到去登记用嘅，咦、我一进入去嗰个英文版嚟。 其实我一睇 CU Mask 初代以为系同中大有关。 哦 ，CU Mask 冇所谓啦，咁都系好嘢嚟噶，系咪？ 系，都系好嘢嚟。 啊，佢我想赞一赞咧，特区政府咧喺做呢一个嘅我当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品牌嘅宣传啦。 吓， 喺呢一方面咧都做得唔错，因为咧佢除咗话系谂过啲叫做谐音啊，意思上面可以点样咧，只楞只咧之外咧，我有英文嘅，做咩事啊？哇！预计登入呢一个嘅网页嗰个时间咧，哦，原来有好多人一齐登入啊， 哦， 所以咧佢呢、這个嗱， 塞车嚟噶。 呢、这、一個做法咧，同步話俾聽眾朋友聽。如果你而家未得閒咧，即係上網嘅話咧，咁我哋咧已經有上咗網嘅朋友話俾我哋知咧，呢、这個網址咧登入去之後咧，佢話俾你聽，你排隊嘅號碼係幾多？ 然之後跟住咧喺你前面嘅人數咧，約莫有幾多萬。咁所以預計咧，你登入啊，嚟到去攞呢一個嘅口罩嘅時間咧，會去到幾多點？如果你依家登入嘅話咧，要去到差唔多7:30咧先輪到你噶啦、 哦，都係15分鐘。 咁但係你要 hold 住呢個版面、啊，如果唔係 咁好靠 過。如果你 out 咗出去，lock out 咗出去又再入過噶啦， 或者無啦 internet 斷咗都由頭嚟過噶咯、啊。 冇嘅，咁你有成個禮拜時間，唔止成個禮拜時間，去到6月啦，好似係嘛？ 嗯， 我要再睇翻嗰個嘅日子先嚇。咁大家都係即係叫做興奮啦，咁咪一齊7:00入去試下囉。 係囉。 亦都可能有一啲呢，即係你知道世界好多朋友呢係追求完美㗎嘛、 嗯。 所以佢哋會呢一早7:00就入去睇下你有咩出錯。然之後跟住就可以係啦，然之後就話俾你聽。哎，你可以点样尽善尽美啊？ 系啊，你点样可以改进啊？ 系啊，即系当咗自己揸住支令牌咧，就系可以同大家讲翻，尤其是同啲政府官员啊， 嗯、 又或者同传媒咧就会报告啦、啊。 系 佢未够尽善尽美哇、啊，哎、即系嗰啲咧，所以咪咁多人咯、啊，可能啊，亦都有一啲好似彭仔咁好奇嗰啲咧，就会就登入去，但系咧。唔紧要，我可以等嘅， 系 都唔争在嗰阵啊！只系谂紧咧，我就日后呢一个嘅口罩攞到手之后咧，我好彩都系啊，系咪叫好彩咧？即系我自己咧就应该冇呢个问题，因为我一个人啊嘛。 你系一户就你就有10个咁样。 唔系我一个人咧，咁、一个人我就算浸泡咗碱水啦，洗干净冲洗，跟住因为要风干去晾干 啊嘛。系啊系啊。 咁如果我晾出街俾人见到都系一个啫，如果一对咧我就尴尬啲。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唔知 Didi 登记咗未咧？ 嗨，早晨， 早晨啊 ，Didi。 系啊， 登记咗未，彭仔？你真系好啊，今朝解决咗个问题。我妈琴晚成晚同我讲，快啲听朝登记啊！我都完全 唔使咁心急啦，而家都几万人，几万人喺度排紧啊，唔使咁心急啊。 同埋咁长时间，慢慢嚟啦。 5月6日至到6月6日啊，你荒冇？ 哦，成个月、啊、真系、4个星期。 咁我翻去同阿妈讲先，成个月啊嘛。 系啊， 唔好催我真系。 系啦，同埋屋企本身应该断股都仲有啲储备啩，都够用啊，口罩。 我都会用翻，系啊，都够用，都用翻啲储备口罩先。 老老实实啦，如果咧，就算我攞咗政府呢个咧，我都会用埋我自己买咗嗰啲啊。 哦，系啊，我都系啊。 如果唔系积埋去，等真系发毛咁点算啊？ 系啊，我都系咁样谂啊，仲订咗啲添啊，阴公 咁又唔好阴公嘅，你订到你真 系，你知唔知啊，彭仔真系。 但系你又知唔知好多人啊想订都订唔到啊？之前 我而家系讲紧订啫，几时攞未知，我系讲之后嘅嘢。 哦，咁好啊，我哋讲而家嘅嘢啊，出面嘅交通点啊？ 而家交通，OK， 而家交通好好啊，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加埋一个好消息咧，就系早前咧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有爆水管嘅，咁今朝早咧6:00几嘅时咧就已经开翻啦，慢线重开嘅。 嗯，好，咁啊真系得好少嘅，不如重复多一次好唔好 啊？好啊，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咁而家慢线咧都系开翻嘅。 嗯，即系喺交通路面上面嘅报告咧，暂时就得一则啦。 系， 好，非常好，咁啊多谢晒 Didi 嘅先，咁我哋下 次再揾你倾 过， 好， 拜拜。接住落嚟咧，我哋好快要揾阿 O 啦。 方面点咧？阿 O 系啊， 喂， 早晨啊， 系啊，早晨，彭爷， 要讲快少少啦。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哇，今日咧，天朗气清啦，咁啊，望过对面海，能见度都相当好嘅。咁啊，但系背靠嘅狮子山咧，个狮子山头咧就有嚿大云遮住咗。不过咧，转个头都 feel 到佢会咧， 吹走 云过，系啦，吹走拨开云和见青天啦。咁啊，头先你哋话喂排口罩咧，我都即刻实时揿入去， 系 咯，咁啊有70,000+人。在我前面啦嚇，咁啊呢一刻實時咁啊，唔知啊係咪真係等15分鐘之後咧就可以攞到個登記號碼啦？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唔該曬。咁啊，出面嘅天氣啊，大致天晴啦，天氣炎熱嘅，最高氣温會到32度，新界會再高1-2度，大家留意住咧就係補水啦嚇。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聽聽今日朝頭早啦，咁啊 晨 光 大學 有中醫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啦。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嗱，星期三我哋都讲下啲养生保健嘅嘢啦。近来都意识到立夏就过咗咯。 是啊是啊，其实就是琴日就是立夏啦。 嗯。 是啦，咁 Barbie 唔知道你有冇 feel 到有咩唔同呢？ 其实呢唔好话系咪立夏啦，根本上今个礼拜我都觉得好热啊。 是啊，咁、其实呢我哋立夏呢就系、呢个夏天嘅开始啦。一般嚟讲呢就系、话如果四季比较分明嘅地区嚟讲呢，其实立夏呢就系、一个春天嘅告别啦，夏天嘅到来啦。咁一般嚟讲就系觉得天气就开始明显咁样热咗啦，咁呢个就系立夏嘅一个特征嚟嘅。咁立夏呢个季节呢其实呢好早期已经有㗎啦，咁喺呢个战国末年呢已经开始有记载呢个立夏。咁香港因为佢本身就嗰个四季就唔系分得太明显啦，所以可能我哋觉得就冇乜分别啦。咁其实有啲地方呢佢嗰个立夏呢就有啲特别嘅嘢即係会特征出现啦。咁、我哋就叫立夏三候。咁立夏三候呢就係话有三种嘢喺立夏就会开始出现嘅。咁一候呢就係呢个刘国明。咁刘国呢就係呢个青蛙。就开始话呢个立夏之后呢啲青蛙呢就开始喺嗰个呱呱叫啦。 叫啦。 係啦。 首先你讲刘国明佢为一个人嚟。 是啊，个名即系啲古文啦，以前系啦，就系嗰啲青蛙咁嘅嘢啦。咁第二咧就系个蚯蚓出，咁就系、你春天嘅时候都未必喺个土里边揾到啲蚯蚓嘅，咁但系立夏之后咧，啲蚯蚓就开始出嚟啦。咁第三候咧就系、呢个黄瓜生，咁黄瓜咧就系、一个华北地区嘅。即是北方的药用的一个植物来的。咁就立夏开始就开始生长啦。咁六七月呢佢就会结呢个红色的果实的。咁佢本身就有啲咩生津啊消瘀啊通瘀的呢啲效果的。即是立夏之后呢就开始会见到的三个现象啦。 咁但你讲到黄瓜呢通常咪话啲时令的食物的。咁会唔会呢一个季节呢都适合食黄瓜呢 咁黄瓜呢个就我哋一般就即係药用多啲嘅，咁但係都可以食嘅，因为呢度都係时令嘅食物嚟嘅。咁呢就其实呢古代啲人呢就因为跟住个四季呢佢哋都几期待呢个四季嘅到来嘅。咁立夏呢都係一个比较即係夏天嘅到来啦，咁其实都好期待嘅。咁其实呢唔同地区呢就有唔同嘅习俗嘅。但係而家可能呢个社会嘅进步啦，我哋可能脱离到呢个农耕社会啦，可能我哋对呢个节日呢都唔係咁重视啦，而家，但其实都有好多习俗咧，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立夏嘅时候咧，有啲地方咧就会开始饮呢个叫立夏茶。咁咧，甚至乎有一句说话就系不饮立夏茶，会一下苦难挨。系啦，咁有咁嘅一个说话啦，即系立夏茶就系立夏采嘅茶。咁咧喺江南地区咧，佢哋都会食呢个蚕豆嘅。咁呢个蚕豆呢就係、呢个都係时令嘅一个豆嚟嘅。好似苏州呢佢哋都有一句说话叫立夏见新、三个新。咁就係有个又係啲时令嘅果实嚟㗎啦，就係、樱桃、青梅同埋蜜子。咁佢会攞呢啲嘢去制造嘅。咁呢喺一个地区叫常熟啦，係鱼米之乡，喺太湖边嘅。咁佢哋嗰度因为鱼米之乡呢可能啲物产比较丰富啲啦。咁佢哋甚至乎立夏嘅时候会食九分十三素，系啦，九种肉同埋十三个素菜。喺南通咧，就国医大师朱良春故乡咧，佢哋就会食鸡蛋同埋鸭蛋嘅。咁有啲地区咧，佢哋都会食呢个五色饭。咁呢个五色饭咧，就唔同地区都有唔同嘅有啲做法啦，同埋啲材料啦。一般嚟讲就系啲赤豆啊、赤小豆啊、黄豆啊、黑豆啊。青豆啊，同埋绿豆咯，咁同埋会同个饭一齐煮啦，咁就佢哋就叫立夏饭，咁甚至乎有啲就会煮啲茶叶蛋啦，就叫呢个立夏蛋嘅，可见真系立夏都旧时啲人都好重视啦，系啦，咁以前啲小朋友咧就会喺嗰个心口嗰度咧就挂一粒蛋嘅，咁咧就。好特別啦，即係佢哋，因為真係啲舊時啲人咧就驚有個病嘅，就叫蛀下病。係。咁蛀下病就係咩病咧？係一種夏天咧常見嘅一個病疾病嚟嘅。咁就係啲肚脹啊、乏力啊、瘦啊、 咁一般就係啲小朋友啊，或者可能啲老人家會常見啦，因為可能個温度高咗啦，咁個腸胃咧就消化不良啦，唔留意嘅話，其實會變成呢個中暑嘅。 嗯， 係啦，咁古代啲人就會開始可能預防呢個疾病啦，所以就好多地區都有啲唔同嘅習俗嘅，好似上海人就會喺呢個立夏嘅時候食個茶葉蛋嚟預防呢個住夏嘅。咁當然啦，掛蛋喺心口就係啲即係平民老百姓嘅一啲可能以前啲期待嚟嘅，咁就冇科學根據嘅。 嗯哼， 係啦， 都幾得意嘅呢啲唔同嘅小習俗。 係啊，所以其實都知道，其實啲人咧就開始要預防疾病，都會自己諗啲方法去預防呢啲疾病咯。 嗯， 係啊，咁而家我哋雖然做得少，但係我覺得都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嗱，頭先咧 ，Victor 就同我哋講咗呢啲咁得意同埋特別嘅小習俗啦。啊，不過我相信咧，每一個時節咧都應該有一啲嘅養生之道嘅。咁唔知道咧，立夏之後咧喺養生保健方面咧，又有冇啲乜嘢可以注意嘅咧嚇？ 咁我哋都知道啦，立夏咧个天气咧就开始热啦。 嗯， 咁咧我哋就黄帝内经咧就话夏三月咧天地气交，万物化实。咁立夏之后咧，我哋中医就话咧要重视呢个心脏嘅一个养生啦。第一咧就一定要补心养阳。咁立夏嘅时候，我哋话咧个人嘅一个机能比较旺盛啦，同埋个天气比较热啊嘛。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汗啦，咁我哋大脑嘅供血咧就比较少咗嘅，咁人咧都会出现呢个精神比较差少少嘅，咁同埋午时咧日头嘅时候咧，其实系呢个心经循环嘅时间嚟嘅，所以我哋就建议大家咧可以嘅话咧就瞓一瞓呢个眼觉，大概15分钟咁样歇下啦，咁就算瞓唔到都最好就可能真系抽咗啲时间嚟闭目养神啦，达到呢个养心嘅目的啦。咁第二，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因为夏天热啦，人体呢个出汗就比较多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话，就尽量第一，你个气温已经升高啦嘛，咁我哋都尽量少食啲热气嘅食物啦，啲比较上火嘅食物，咁就费事呢个身体内边都好热，咁外边又好热，就会好多啲，譬如话暗疮啊、生痱滋啊、便秘嘅情况啦。咁另外就係因為真係個天氣熱開始出汗啦，咁我哋都建議大家食多啲蔬菜水果啦，咁同埋補充多啲水分，費事呢個我哋身體缺水啦。咁第三呢，我哋就真係要介意嘅就係、是、其實一年四季都叫大家戒嘅、就係呢個凍飲。咁、因為冬天呢就凍㗎嘛，咁你可能就唔會用咁多凍嘢嘅。咁但係夏天咪好熱，啲人就開始話、哦、要飲啲凍嘢啦，即係我哋都講啦，夏天嗰個腸胃功能會差啲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如果你飲啲凍嘢嘅話，其實就對個腸胃嘅刺激係更加大嘅，咁就好容易病啦，咁我哋就要留意啦。咁另外就係因為都可能都香港都比較熱啦，咁啲人都會開啲風扇啊、冷氣嘅，咁盡量我哋都建議就唔好依賴啦，因為咧都好容易凍親嘅，所以夏天其實都好多感冒。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話咧夏天開始熱咗之後咧，我哋就要涼，但係又唔可以太涼。咁咧，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大家咧可以嘅話咧，就如果要真係下晝去曬太陽嘅話，就真係攞把遮遮一遮啦，或者可能喺啲陰暗啲嘅地方，即係唔好去得太熱，因為就好容易中暑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夏天咧就係、是。这个日头的时间长一点的，那夜晚时间会短一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中医就说其实可以可能夜睡一点了，但是呢所谓夜睡都不是一两点了，凌晨了，都是 不要误会啊，不要想着听到的医师说、夜睡一点好呢，就真的两三点通宵都不睡、就不是这样代表的。那夜睡一点是为什么呢？因为迟了天黑，所以大家的习惯会觉得夜睡了。 是啦，其实呢我们中医就是天人合一，我们跟着个季节去养生的，就是去休息的。咁咧就冬天嘅时候咧，就因为个日头时间短咗，咁所以咧我哋就尽量就建议早瞓同埋迟醒嘅。咁夏天因为个日头时间长咗咧，咁其实咧就可以稍微迟少少瞓，比春天同埋冬天嚟讲，我哋可以迟少少。但因为我哋而家有电灯啊呢啲，其实我哋已经好夜瞓噶啦。系啦，所以呢度要再留意一下。 嗱，咁啊，头先讲到话咧养生之道啦，咁我相信咧同食物都有关嘅。Victor 头先咧就提咗我哋啦，就系话唔好饮咁多冻饮啊。咁唔知道生冷嘢得唔得咧吓？你知啦，天时暑热咧，真系好想食个西瓜噶嘛。 咁生冷嘢其实咧就冻饮都属于生冷嘢嘅。咁同埋有啲生嘅嘢咧，我哋都系中医嚟角度嚟讲，都系尽量都少食啲嘅。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好似西瓜咁，佢本身就系呢个解暑嘅一个圣品嚟嘅、 嗯， 都觉得呢个季节其实可以食少少嘅。咁当然啦，食少少都唔系话食太多啦，咩都要节制一下啦。咁另外咧，我哋强调翻啦，咁其实立夏嘅时候有啲时令嘅蔬菜咧，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尽量食啲时令嘅蔬果啦，青菜啊，有啲鸡毛菜啊，黄瓜啊。番茄啊、丝瓜啊、蚕豆啊，呢啲都系比较时令嘅蔬菜嚟嘅。咁有啲水果就包括呢个樱桃啊、枇杷啊、凤梨啊、苹果啊、西瓜啊、荔枝啊，其实都系呢个时令嘅啲蔬果啦。咁大家都可以尽量食少少啦。咁另外就系都要强调翻，因为我哋要对个心脏嘅养护啦，因为夏天养心啊嘛，春天就养肝嘅。咁咧。养心咧，我哋就建议大家就低脂低盐啦，多维他命啦，同埋清淡啦。不过呢个都系四个都啱嘅。 嗯。 咁同埋食嘢嗰方面咧，因为头先都提过，因为天气热，啲人嘅消化系统会差啲嘅。 嗯。 咁呢个时候咧，啲粥啊汤啊就系比较好嘅饮食啦。 嗯。 因为容易消化噶嘛。 系。 系啦，咁你都可以喺啲粥啊汤啊加入啲时令嘅蔬果，又即可能我哋头先讲呢啲啲豆类啦。比如绿豆啊、莲子啊、荷叶啊呢啲系啦，咁都会有个去暑养心健脾嘅一个功效嘅。 嗯，好啦，咁啊多啲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烹调到头先啊 Victor 讲嘅呢啲嘅食物，系咪点样煮都得噶？ 就睇下你嘅烹饪嘅技巧啦。点样煮如果唔好食都唔好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裕成医师 Victor， 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趁住立夏之后咧好好养生保健啦，唔该晒你， 唔使客气。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口罩，市民可以在早上七点开始至到下个月六号期间上网登记，大约两个星期由邮差派上门。未能够网上登记的市民可以在一个月的登记期之后直接到邮局领取。政府又宣布由星期五凌晨开始放宽食肆餐厅每台人数上限，教育局公布复课安排，中三至到中五最先会先在5月27号复课。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中小学课堂上要以面对背方式单行排坐，教师要以单向方式授课，建议学校灵活调动上课时间表，安排学生分批翻学、放学同埋小息，避免大量学生聚集。学校不应该在进行课堂以外的另一个半天安排学习或者是其他活动，避免大量学生一整日在学校活动。学生和教职员每日回学校之前要量度体温。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超过70,000人，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20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怪责中国未能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但是相信中国并非故意令到病毒外泄。他将会发布一份详细说明新型肺炎起源的报告，但他未有交代其他细节。特朗普又说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将会出席下个星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听证会，但是不会出席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听证会。特朗普批评众议院充满憎恨他的人不会被福奇到众议院作证。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虽然全国部分地区的确诊个案仍然上升，但是白宫正是考虑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逐步解散新型肺炎疫情特别工作组。副总统彭斯证实，当局正是研究将疫情应对工作组过渡到其他联邦机构，正是考虑在六月初展开过渡工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

私人飛機啦， 梗係啦。 咁啊，佢坐自己嘅私人飛機啦，咁啊飛翻去意大利咁樣啦，一家人咁樣飛啦，咁啊應該咧都會隔離完之後就開始復操噶啦。咁啊狀態點咧？應該呢個咧都係球迷們咧最留意嘅。不過大家都知道禮拜日咧就係母親節啊嘛。係 啊。 咁啊 ，C 朗咧好錫媽咪嘅喎。 係啊。 錫到點樣咧？咁啊送禮物俾媽咪啦嗱。我同你可能就請阿媽食餐飯啊，或者買隻花俾媽咪啦咁樣。C 朗究竟送咗啲咩俾佢媽咪咧？ 飛機啊！ 飛機啲 friend， 飛機 都係 跑車，跑車。 佢送咗架跑車俾媽咪。 但佢媽咪有冇車牌㗎？ 有，外國人尤其是歐洲好多都有個牌嘅，因為佢哋買餸啊或者外遊咧都要駕駛一下咁樣啦。 啱啊啱啊，咦可以揸住架跑車去買餸喎、 啊！哇，真係勁喎！ 同我哋香港啲天王都係一樣揸跑車出去買日用品啊。 係啊，嗰、那個天王都係自己揸啫。咁啊，C朗威到點咧？就即刻送咗呢一款咧新款啊！好平嘅三文治嘅跑車，個名字大概係咁啦，咁送俾媽咪啦。咁啊，媽咪收到禮物咧，即刻啊擺上 IG 嗰度放閃啦。咁啊，多謝阿仔送禮物，咁啊兒子生性，當然媽咪啊倍感開心啦，係咪先？咁啊喺照片下面咧，亦都寫住啊祝咧我自己兩位嘅。特別嘅女人啊，母親節快樂！一位就係身邊嘅嗰一位啦，一位就係生佢出嚟嗰位媽咪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唔知佢身邊嗰一位得到啲咩禮物呢？暫時就未見到潛力嘅放閃圖字嘅。咁、放心啊！咁只要 spot 到你，除咗會同大家跟進一啲體壇嘅消息咧，連呢啲體壇嘅花邊消息咧，都會有機會同大家跟進一下噶嚇。咁啊，希望大家母親節快樂啦！ 梗係要啦， 係啦。喂，轉個角度咧，可以讲埋呢一个喎，嗱，今日咧，已经系五月六号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咧个运动场嘅跑道咧已经开放翻噶啦。琴日都有讲过啦，话有200个名额嘅，即系只能够有200个跑步或者做运动嘅人喺同一个运动场入边。 200个丑啊，攞晒你就入唔到去噶啦。 系啦，你要喺门口排队啦。咁啊，入去运动场想跑步慢跑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探热啦，亦都会喷下你全身啦，攞啲酒精嘅消毒嘅喷雾咁样。咁啊，呢啲都系工作人员辛苦晒啦，喺烈日当空底下都要做呢一种嘅工作。不过咧有啲康体嘅措施咧就开放咗，有啲咧依然系咧继续封闭住嘅、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聚焦讲下啦，就系、是、泳池方面啊，都依然系未重开嘅，所以咧香港业余游泳总会咧就去信呢个民政事务局啦，咁啊促请咧政府重新开放游泳池啦，同埋俾啲团体使用，更重要咧就系俾运动员咧可以操下水咁、哦、样，咁啊泳总咧已经啊。收到咧2903位嘅屬會嘅運動員啊，同埋家長嘅回應啦，當中咧約莫六成嘅運動員咧，因為停止訓練啊而產生咗不良嘅生理同埋心理影響啊，高達九成嘅受訪者咧，希望盡快可以開翻個游泳池啊，俾啲運動員同埋教練咧可以恢復訓練嘅工作咁樣嘅，咁啊亦都佢哋嘅總會亦都表示啦，希望啊有關嘅清潔人員咧可以。有更加好的消毒咁样，咁咪可以令到泳池都可以早日重开咯。咁样， 作为一般市民嘅我咧、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就算自己唔游水，我都想啲运动员可以快啲训练翻先嘅。 啱啊，小白你有小朋友可能就特别喺呢啲阶段都想带阿仔学下游水噶嘛。 佢学识咗啦， 哦，学识咗啦，叻 啊！ 果然有爸爸优良嘅传统， 咁就好啦。 用咗几耐学识咧？我又想问 佢啊，佢一个星期之前。上一堂咁佢学咗大概三个月到咁样就学识咗、 哦。哇，咁都天之聪颖嗰只嚟噶，因为 教练教得好啫， 好多教练都话讲求天分啦、啊。咁当然我细个咧就揾咗个教练系包学晓嘅咁样啦。咁当然啦，你如果十堂学识。咁佢未有數囉，如果你半年先學識，咁佢未冇數囉，咁都係睇下你嘅即係究竟領悟能力有幾強啦，同埋體質啦、體格等等啦。好啦，快速講多一個啊，一則嘅 體壇嘅消息俾大家聽下啦。嗱，因應咧呢個新冠肺炎咧嘅疫情啊停擺嘅英超咧，仍然喺度研究咧重啟聯賽嘅方案。咁啊，英國嘅《太陽報》咧就報導啊，根據咧現時嘅討論嘅建議咧，尚未進行嘅92場嘅英超賽事，哇，原來仲有90幾場波未踢喎，英超 係啊，有排踢噶嗰度。 係啊，其實嗰度都幾耐嘅，雖然大家都知道，喂，如果計積分嚟講咧，利物浦啊打多幾場就可以封王啦。咁、但係咧，其實原來仲有好多球隊咧都未能夠完成餘下賽季嘅賽事嘅。所以咧，呢92場比賽咧，大部分仍然會由咧天空體育啦，同埋另一個BT Sport 咧就轉播嘅。但係咧啊，更加多嘅比賽咧，可能喺92場比賽入面著咗80場比賽咧，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免費直播喎。 哦，係啊，都有留意到喎。我睇到嘅時候咧，對於我呢啲即係成日想睇波，但係又覺得我又冇俾月費嘅人嚟講，係一個喜訊嚟嘅。 但係當 咩啊， 俾一嚿蛋糕你嘅時候，呢嚿蛋糕通常都會壓落你塊面嗰度嘅，因為相信咧，因為地區嘅限制問題，只有英國咧。國內嘅人咧先享有呢一個福利咯，咁你嘅 YouTube 都會set up 自己係邊一個地區嘅人嚟噶嘛，咁你梗係會揀翻自己係香港人啦，咁啊香港所屬嘅地區咧就暫時就未收到呢個福利啦，咁呢個福利英國咧。應該都係淨係喺英國方面可以有得睇啦。咁消息指啦，19至到20嘅英超聯賽咧，上月92場比賽啦，咁應該咧都會喺YouTube 嗰度有機會有得睇翻嘅。咁你話喂，最大機會幾時會開波啊？咁樣啊，最早咧就係6月12號啊，最遲咧就係6月19號，講緊都係6月中旬嘅事嚟嘅。咁大家繼續著住波衫，集住氣啊！睇下咧，第時啊，即係睇翻英超嘅時候咧，有冇令到個氣氛咧更加昇華多一啲啦？ 係啦，咁我冇得睇住呢個 YouTube 去住阿 O 屋企睇住先啦嚇。咁另外都可以望埋咧，就係德國方面啦。咁星期三咧，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就會宣布啦啊，即係今日啦，稍後嘅時間會宣布咧德甲正式復賽。嘅日期，咁有指啊最快復賽日期咧就將會係5月15號啊，呢個可能係試一試水温嘅一個小道消息啊嚇，咁令到咧就係德甲啊成為歐洲五大聯賽首個咧就係受疫情影響底下率先復賽嘅聯賽，咁嚟緊啦啊德甲大多數嘅球會咧就仲有9場嘅比賽要打嘅，咁法蘭克福同埋雲達不萊梅各有10場啦，榜首嘅拜仁慕尼克啊領先多蒙特咧就4分，咁排第二，咁另外見得到就是因此啊，賽事咧其實仍然咧有存在住好多唔同嘅變數嘅。如果真係踢翻波嘅話咧，邊一個係冠軍，邊個需要咧就係降班咧，都係未知之數嘅。 跟你仔细探讨，第一点偏僻的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49分嘅时间 ，Dusty Bottle 嘅作品叫做 Break It Down。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继续晨光第一线，进入呢一个国际新视野嘅环节咧，就由我彭仔咧加入翻吓。 系 系啦，阿小白啊，咁诶，讲到话呢一个臭细路咧，你又有经验啦，好呢几年间系咪？ 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有一个情况咁样发生咗喺你嘅生活当中，你会点同你嘅小朋友去去演绎呢件事，或者系会有啲咩后着去做咧？ 佢咩事咧？ 嗱，好，话说咧就喺美国咧，就有一位爸爸，咁咧就带同咧佢六岁嘅仔仔咧去做一样嘢。嗰件事咧就系事缘系咁嘅，佢哋屋企咧嗰个捉老鼠嘅一个捕鼠器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捉到只老鼠。咁咧就本来谂住咧就系同个仔咧就去放生嗰只老鼠嘅， 几好啊！ 系啦，咁啊，其实我哋如果唔知应该点做好啊，即系个老鼠捉到之后，系咪应该交俾 渔护处咧？而家交佢哋嚟咯，系啊， 系啦，即系惊有菌有虫， 系啊系啊， 即系我就唔敢自己处理啦。但喺美国呢一个爸爸咧就谂住同个仔咧，可能都系谂住好心啦吓。可能佢哋啲地方又夠大啊，荒山野嶺咁，就諗住咧就去放生呢只老鼠啦咁，順便咧即係教育個小朋友咧，即係放生佢咧，等佢喺大自然嗰度生活咧，係會更加適合佢㗎、 生命自然教育 係啦，咁就唔使喺人類嘅住宅裏面咧去偷嘢食啊咁啦，咁放生去大自然就最好啦咁。於是咧就同埋阿仔咧本住一个咁样嘅教育意义咧，就去放生。好啦，咁去到啲即系荒山野岭咁上下空旷嘅地方放生，点知咧一放生嘅时候咧，有一只麻蝇啊，飞落嚟咧， 捉咗啊， 担咗只老鼠走就食鬼咗， 即系送佢谂住放生，点知送咗佢 死， 哎呀！ 有啲卡通片感覺係咪？ 係 即係本來開開心心放生，一放出嚟嘅時候，只鷹咧擒咗佢，哎呀死啦，實冇生啦！跟住阿爸同個細路咧就有藍間出現咁樣喺個面嗰度。好啦，喺呢一幕嘅情况底下，咁点好呢？ 会唔会可以教到个小朋友？其实 你会点做？ 我会同佢讲咧，大自然嘅弱肉强食嘅法则啦。系啦， 哦，即刻转， 唔系冇错啦。 本来咧，回归大自然生活系好有意思嘅，就变为其实咧， 呢个大自然咧系有自己嘅法则嘅，但有啲叫食物链嘅，可以教埋佢啦。嗱，有啲低层就食草嘅，跟住咧有啲就食肉嘅，跟住食肉嘅咧，佢又会第日可能死咗，死咗啲骨咧，要变翻做泥土，又会种翻啲植物出嚟， 回归翻大地咁样。 冇错啦， 哇，真系 生生不息咁样咯。 都算你呢个爸爸咧，都几称职，识得执生， 梗系要啦。呢、這个唔系真系笑死人啊！ 呆咗 放生，变咗送死。 咁呢个美国嘅爸爸咧，佢同你一样 吓， 系啦，就话谂到咧，就即刻解释翻咧，俾个小朋友知咧，系啊，小朋友。阿仔，你要明白咧，其实呢一个咧系大自然生存嘅定律，即系讲翻一番嗰啲嘅道理咧，就好似阿小白讲嗰啲嘢， 狮子王嗰啲咯，咪就 系啦。哇，真系嗱呢啲要靠阿爸爸妈妈咧，有阵时喺生活中咧就要执生啊。 平时咧即系待定多啲锦囊喺个袋入边啊，一有啲咩事嘅时候攞几个出嚟挡一挡啊。 好啦，另外一则咧就发生喺英国喎。嗱，英国嘅肯特郡咧，佢哋嘅警方咧就喺上星期咧就收到咧有居民报案，咁就话咩咧？就话喺呢个肯特郡嘅乡郊地方咧，有居民发现咧，树林嗰度有老虎出没啊！ 哇，好大件事、 啊，好危险啊，好惊啊咁。咁於是警方咧都英國嘅警方咧就派咗人啦，又派埋呢個直升機咧，就去到樹林嗰度去搜殺啦。咁咧就揾嚟揾去揾唔到，嘿，結果揾到啦。 仲咧見到嗰只老虎咧，好氣定神閒咁咧，坐咗喺個草地嗰度喎。 咪先，真嘅老虎嚟噶？ 假嘅。 哦， 其實咧，佢係一個雕塑嚟嘅，无端端做乜有个老虎雕塑？ 佢平时都唔喺度噶， 会喺个草皮地嗰度，气 定神闲坐喺度。 系啦，咁阿小白你又唔，你又讲得未必正确，因为我哋又唔喺嗰头住，点知佢平时喺咩嗰度啫？ 系咯系咯。 不过咧，呢一个嘅雕塑咧系有人认头噶。 喂， 原因咧呢一个雕塑咧系其实嚟自一位雕塑家，佢放喺户外嘅作品，咁所以咧未必系不嬲冇喎。 有冇个目的噶？佢放喺嗰度 冇啊，咁嗰个去屋企附近嘛。 哦， 系咯，户外作品未必系去屋企啦吓。咁咁雕塑家佢放喺嗰度，点解会放得喺嗰度？呢度新闻当中咧又冇详尽去描绘啦，或者系解释啦。但系咧就呢一位嘅雕塑家就话我不嬲都已经系摆咗喺嗰度噶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令到咧大家就觉得哇，即系啼笑皆非啦。即系有阵时睇嘢咧就睇得咧即系糊里糊涂咁样啦，都未。睇清楚咧，就係嚇親啊，自己嚇親自己。 不過如果見到老虎咧嚇親啊，真係都係 都值得 嘅，都值得嘅。 都呢一個反應都係正常嘅。咁啊報警，咁啊警方揾到啦。咁啊都好啊，起碼知道虛驚一場啊。其實呢件事咧，你話今天咧就見到呢個趣聞，就話發生喺英國肯特郡啊。 嗯， 其實你記得冇啊？香港早年咪發生過咯。 係啊。 是2018年的8月、其實不是很久的事的、就馬鞍山、那個叫吊手岩、就試過有行山人士呢就報案呢就說見到有老虎、 是啊、我都記得那時候就、搞到很大件事又上山、又說要找又剩樣 有、結果消防員、還有漁護署那裡都有派人去找、是不是有老虎、結果呢都知道是虛驚一場其實呢那個是豹貓 是啊是香港的其中原生品種來的、 所以呢啲嘢我哋都幾同外國接軌喎， 似噶， 即係大家好叫做英文叫好 alert 係嘛？ 嗰陣時 好機警， 嗰陣時我哋揾到嗰啲豹貓啊，可能英國都睇緊報紙笑我哋啊，佢哋嘅國際新視野都睇翻，嗱香港咧有個地方就發生咗件咁嘅事， 但係我哋係都成2018年嘅事咯喎嚇，不過呢啲眼花嘅嘢咧就幾時都可能會有嘅，咁小心啊，確係駛得萬年船㗎、咁所以又唔好話，如果係咁啊，咩都唔講咯，咁又唔好。 系，大家alert啲好啲嘅， 机警啲，机警啲吓。 每个人有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盘报警，不必怕，无他。原来 为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水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 好多嘢呢都系两个字，同呢首歌嘅歌名一样，无他。他嘅可能好多都系趣闻啊，笑一笑令到自己开心下咪算数咯。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 南通民认为复赛有助提升国家嘅士气。当局早前同体育界人士举行有建设性嘅会议，安排运动员喺安全情况之下恢复训练。文化大臣正系研究以闭门形式复赛。法国的新型肺炎死亡个案单日新增330宗，是近一星期以来最多，总数增加至25531人，新增1100多人确诊，累计增加至132000多人。不过留医患者人数连续三个星期下跌。法国的封城令下个星期一届满，民众外出不需要带同任何证明，可以前往距离住所100公里内的地点，但是总统马克龙说民众到外国过暑假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到欧洲其他国家亦都要受到限制，以减低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机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4，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84美元，卖出1704.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啦，近住大窝口道需要全线封闭啊。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啦，去青衣方向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咁去城门隧道方向车龙就喺德士古道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啦，近住大窝口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桥面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带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Who do you love?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Five Seconds of Summer. Boy with Love, BTS featuring Halsey. Bad Guy, Billie Eilish. Old Town Road, Lil Nas X featuring Billy Ray Cyrus. I Don't Care, Ed Sheeran with Justin Bieber. 想知道你喜欢嘅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喺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栋楼成40几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啊。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噶，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添。 啊，咁就安乐晒啦！ 七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点解我咁肥？可能我爸爸妈妈都系肥，又怪佢啲啤酒薯片咁好味，张床仲猛咁叫我瞓上嚟。 肥，真相其实不似你预期。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半边同谋》，透过非一般嘅研究，用事实踢爆一般人对肥胖嘅谬误。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呢，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係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返一杯我鍾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係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钟数呢 8:00， 哎啱啱调咗 ,8 点答2个字 ,8:10 呢就搵埋充满正能量嘅朱海婷出嚟先。早晨朱海婷 ,Hi-Dee。 早晨啊彭仔，早晨小白。 早晨 广庭仲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係啦，哎我哋晨光第一线又多一位封烟主持朱海婷喺度，咁啊直播室仲有小白同彭仔响树嘅。喂，今日呢都要留意住呢晏昼3点钟喎。 喂，咩事呢？ 咩事啊？ 啊，你哋睇唔睇戏噶？ 哦，睇啊，做乜嘢啊？今日就恢复啊？ 香港电影金像奖啊！ 公布结果啊！今年系第一次，第39届喺网上。 啊，好叻啊！你又攞翻一分啊！好，朱海婷有一分， 我失分添， 真系啊！ 由以东升公布， 系啦，阿主席咧， 主席啊， 主席咧会公布嘅。咁啊，晏昼3点钟啦，咁就会用翻咧佢哋自己嘅方式啦，喺啲串流平台嗰度咧就会公布。咁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朋友咧，咁可以留意呢就两样嘢嘅。一呢就係喺我哋嘅二台面书专页呢都会呢係同呢一个金像奖佢哋嗰个嘅面书专页呢嗰个嘅同步呢嚟到去直播佢哋会长以东升呢公布呢一个嘅结果嘅。 即係开二台 Facebook 都得㗎喇喎。 係。咁但係唔係个个人呢都可以喺佢自己当时三点钟晏昼下可以开到上到网㗎嘛。可能揸緊车呢。跟车搵食车啊，咁嗰啲朋友点咧？咁啊，听住收音机咪得咯。因为咧，到时咧，今日晏昼3点钟咧，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我哋嘅呢个骚动音乐嘅时段咧，都会咧系特别咧，就系结合埋咧阿欧领队嘅二台院线咧，佢一众嗰啲嘅团队咧，就会咧系一有。呢一個嘅結果咧，就會喺騷動音樂嘅時間咧，就會 jam in 咧，就同大家咧去公布。咁亦都咧會係爭取好努力爭取咧，睇下可唔可以到時咧做一啲嘅得獎者嘅封煙嘅。咁可以留意住今日晏晝3点钟咧，即係線上線下。都可以緊貼住呢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 兩邊都開曬最好啦， 大包圍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嘅任務啦。 我主要即係今日嘅任務， 我主要嘅任務就係要話俾大家聽呢件事係好忙啊 ，O 今日所以 係啊，辛苦。 喂，你都有任務啊？嗱，如果啲戲院開翻嘅時候，彭姐會唔會都率先就真係去睇翻場戲嚇？ 嗱，我咧就好支持咧係電影業嘅，咁啊除咗話入戲院咧，我又會買啲影。但是我呢就未必会是呢8号一开返个戏院呢我就会共入去呢好即是好身痕咁样。因为我个人呢都系比较 保险啲。 是 即系我样样嘢都好似有少少保留咁样。咁我等再隔一轮先啦。再加埋咧，嗱，我听完阿袁国勇医生讲，又听埋咧，寻日阿林郑月娥特首讲。你入戏院冇问题嘅，你唔好食嘢，你唔好饮 嘢， 系啦，泡谷都唔食得。 我觉得冇咗乐趣啊，唔可以食泡谷。 呢、這个我都觉得系。 我中意食粟米片。 啊系啊， 系啊， 啊 即系点酱嗰只系 naturals 咧，都真系争啲啊，系。 咁你细个啊，细个可能细个都未见过啊。彭爷爷儿时咧，戏院好多嘢食噶， 有咩噶？ 鱿鱼烧鱿鱼。 咬蔗啊！ 咬蔗， 梗系话未见过啦，未听过啦。 我哋细个真系戏院咬蔗，揸住黑色一碌嗰啲蔗嚟咬噶。 系啊， 我 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 我真系唔知啊。 系呢个我又唔明点解嗰阵时有，而家唔可以咬蔗啊？我谂你而家俾碌蔗我，我真系唔识咬。但系细个真系咬过， 我唔可以当知先。 系啊，彭爷爷梗系啦，啲 老 香港。 而家话仲可以用个牙嚟剥个皮添啊！ 咪系。是根本是要用个牙剥个皮的朱海婷。他不会刨了个皮给你咬的。 但要个牙来齿出来 的嘛。对。这些入戏院的乐趣就由以前到现在呢都是有一些的配合的。现在就吃泡谷啊吃一些 Narco 啊那些东西啦。那看看来紧星期五开始开回电影院啦。大家又会抱一个什么的心情或者是会怎样去配合回人家戏院的个卫生啦， 又睇下即系今期上嘅戏啱唔啱你心水，因为我哋往时话，六月份啦、啊，或者暑假档期咧，就总会有啲戏真系你系抗拒唔到入去睇嘅。 咁亦 都睇下会唔会因为疫情咧，就有几套大片咧、其实大家预期咗今年嘅暑假噶、或者系下一个月噶，咁睇下会唔会有咩嘅延误或者点咯。 喂，同埋加埋，如果今日公布完呢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应该有一啲得奖嘅电影咧，唔知道有冇望咧可以即系上翻呢一个嘅正常。有些朋友可能会错过了嘛，是吧？那你说看回很多的候选名单呢，你说如果是讲最 juicy 的，那梗是男女主角啊，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那些啦。 是啊是啊。 那如果最佳女主角呢，我真的很恨啊 Sammy 可以攞翻 咯。Sammy 跟住有 Steffi 吓，仲有几个人选吓、 有周冬雨、蔡思君呢个就是新人新一啲啦。咁我都覺得鄭秀文都應該好值得要有一個女主角嘅電影金像獎擺喺佢屋企咯， 影后咁樣 係啦。咁啊，睇下今日晏晝嘅時間咧，就會知道啦嚇。唔該曬啊，朱海婷先，我哋八點半前再同你通話好冇 ？OK。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接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嘅。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温生，星期三嘅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咧讲一讲一啲最新嘅环球金融嘅消息先啊，好嘛？唔该。 冇錯啦，咁首先睇翻琴晚咧，就美國咧就公布咗三月份嘅貿赤嘅，咁貿赤嚟講，我咧就大幅咧就攀升到去$444 billion嘅，咁按月咧就大幅增加咗成11.6%，咁呢個咧係幾有趣嘅事嚟嘅，因為大家都知啦，美國咧就不斷即係通不斷咁樣買人哋嘢嘅嘛，入口好強啊嘛，咁但係咧由於疫情嘅關係啦，咁大家都喺屋企啦，咁消費一定係會減少咗嘅，要消費減少咗，理論上嘅貿赤應該係縮減嘅喎，但係竟然咧，佢喺按月咧就增加咗成11.6%。咁啊，原来咧最主要系因为出口咧就大幅咧就下跌咧，系按月下跌9.6% 所导致噶。咁啊，受疫情影响咧，美国人消费减少啦。咁啊，但系咧入口咧亦都咧系下跌嘅。咁但系跌幅咧只系得个6.2%，就唔及嗰个出口大跌9.6% 咁严重。咁所以咧呢个咧系解释咗咧点解咧喺个疫情之下，美国嘅嗰个贸易咧嗰个赤字咧仍然都系扩大嘅原因嚟噶。 咁另一方面油都有得升下，咁啊点解无端端啲油又上返去呢？ 係啦，咁我哋见到今朝早返嚟呢，就喺亚洲市场呢个纽约期油呢而家就係报 25.61 美元㗎。咁啊油价嘅上升嚟讲嘅话呢，最主要係因为5月1号开始啦，咁啊油组呢就係开始减产啦，每日呢係讲緊减产970万桶啦，咁啊再加埋呢就係好多唔同嘅国家嘅经济都重启啊，咁啊俾市场呢个盼望呢就有机会呢係用刺激对个石油嘅需求啊，咁所以我哋见到咧，琴晚纽约期油咧就升咗咧系4.17美元，咁啊以24.56美元咧就收市，咁啊今朝早更加咧就去到咧系25.61美元添噶。 咁投资者又可以留意翻啦，究竟咧之前嗰啲坐艇嗰啲货咧系咪时候可以走一走啊？咁有啲朋友仔都系投资呢啲原油产品啦，咁啊穿个角度继续咧聚焦喺美国方面啦，咁嗰个大举发债咧接近30,000亿美元啊吓。咁啊，呢一件事咧，点样影响啊？唔同汇价嘅走向咧，温生。 睇翻咧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最為矚目咧就喺星期一晚咧，我哋見到美國財政部咧就講啦，佢就話咧計劃咧喺第二季度咧就大舉咧就即係舉債咧就30,000亿美金嘅。咁啊30,000亿美金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嚟嘅。點龐大法咧？嗱，大家要知道喺2009年金融海嘯整個財政年度，整個財政年度啊個發債咧個金額咧就係1.8萬亿美金嘅，而家係30,000亿美金。再加埋咧，你睇翻咧就過去一個財政年度咧，就是、我哋對上一個財政年度啦，美國嘅全年嘅發債金額咧，都講緊係1.28萬亿美元嘅啫。咁而家係30,000亿美金。咁由呢度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30,000亿美金係一個乜嘢嘅數字，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大家就會喺度諗啦。咁美國有冇能力係發咁大量嘅債券？因為大家知咧，美國即係政府係有財赤啦，咁佢要咁大嘅資金去幫助經濟，咁佢一定係要發債。咁要發咁多債嚟講，有冇人買得到咧？咁啊，財政部官員咧就拍心口就話有信心喺3個月裏面咧可以賣曬呢啲嘅咁大量嘅債券。事實上又係咪咁樣樣咧？嗱，我哋首先睇下而家歐盟咧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就係-0.54% 嘅，咁而家日本咧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就係零嘅，咁而家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就係0.66% 嘅。如果你單係咁樣睇嘅話咧，美國嘅債券咧都仲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因為人哋嘅仲低嘅息率，咁你美國都有0.66%，咁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咁但係咧再睇翻咧就0.66咧，其實如果你睇翻歷史嚟講過咧，其實咧喺美國債息咧其實真係好偏低嘅。咁加上加上咧就係、是。有好多，譬如好似我哋見到咧，就日本退休基金啊，喺過去嚟講啊，都唔願意再買美國債券。咁啊，佢哋通常因為日本係零息啊嘛，日本十年債券嘅係零息啊嘛，咁所以日本債券基金咧，通常係會好感興趣去買美國債券，去賺取多少少嘅息率嘅。咁但係咧喺今年嚟講咧，都唔願意去買嘅原因就係因為都好低啦，再加埋仲要個匯率嘅風險，咁所以咧日本退休基金都唔願意買。咁再加埋咧咩咧？我哋見到咧就而家美國就算你話經濟重啟，咁重啟之後，正如阿鮑威爾所講，都啲人都可能要儲蓄啦，就減少咧就去買消費啦。咁嘅時候嚟講過咧，海外嘅企業啦，海外嘅政府咧都會賺少咗美國嘅美國人嘅錢嘅，咁佢會少咗美元嘅資金，咁少咗美元嘅資金就自然會少咗錢去買美國嘅國債，咁所以咧美國國債係咪咁容易買得到咧都成問題，咁所以我唔排除咧日後咧個債嘅孳息率咧可能要慢慢咧要上升翻少少。可能你要向0.7啊，個方向咧就慢慢上翻去。咁如果美國債息有機會上嘅時候咧，咁可能咧會刺激到咧嗰、那個即係會同日本嗰、那個息差會拉遠啦，會令到日元嘅匯價會受壓嘅。咁所以咧，我反而咧會覺得，第一，美國債息有機會上升，我估計喺未來，由於個發債量好大；第二咧就係我估計唔排除個日元嘅匯價係有機會咧因而咁樣樣而下跌。咁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咁投資者咧就可以了解翻啦。嗱，頭先咧講咗一個傳統嘅避險資產啦，就係日元啦，即係 yen 啦。咁另一個避險資產咧就係黃金。咁温生今日詳細啲講下，喂，究竟個金價會係點嘅走向咧？有啲點嘅預測，或者有啲咩新嘅消息可以同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一下咧？ 首先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世界黃金協會咧喺我哋上個星期四放假期間咧就公布咗佢2020年全球第一季度嘅黃金嘅供求嘅報告。咁個供求報告嚟講嘅話咧好有趣，我一直以為咧喺第一季度咧 面對住嘅疫情，大家都冇心情去買黃金啦。尤其是息金嘅朋友嚟講過咧，就根本都唔會出去鋪頭去睇息金啦。咁所以我以為咧，第一季度咧黃金嘅需求咧係會減少嘅。咁但係咧出嚟嘅結果咧，話俾我哋知咧，唔係喎。第一季的黄金的需求量是达到1083.8吨、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按季就增加了 2.97%， 按年就增加了 1.2%， 它是上升了。而上升的原因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没错，息金的需求的而且确就大幅减少 44.6%， 但是投资需求那方面来讲的话就大幅就增加了98.5%， 咁呢个咧系支撑咗整个黄金市场对黄金嘅需求嘅最重要嘅地方。咁大家都可以幻想得到啦，由于全世界嘅央行咧都不断喺度减息啦，同埋量宽啦，咁佢哋不断印银纸之下嚟讲，我哋大家都惊就话钱会变得唔值钱啦，咁所以咧就大举咧就吸纳黄金，呢个系导致个黄金喺第一季度咧个需求咧系维持得到嘅最重要嘅原因嚟噶。咁而家我哋见到，当全球嘅央行都未停止去印银纸，而个黄金个整体嘅需求都仲能够维持得到嘅时候，冇因为嘅疫情而下跌咧，咁对个金价嚟讲个前景咧，系我觉得系会有帮助嘅，所以我就会系继续睇翻好个黄金啦。咁我睇翻个图表嚟讲嘅话咧，我唔排除1640美元咧会系一个较大嘅支持啦，因为过去几次咧跌到呢个位置咧都揾到佢嘅支持嘅。咁而个首个阻力位咧，我会睇咧1740美元啦。咁而全年嘅目标咧，就随住全球都不斷喺度仲喺度印緊銀紙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我會睇個金價有機會逐步咧，有向呢個1800美元嘅方向嘅邁進嘅。 咁短期温生就睇好黃金啦，咁投資者又可以參考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喺短短嘅幾分鐘入邊咧，幫我哋分析曬咧金股匯嘅一個最新嘅消息啦。咁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同你傾過好嗎？唔該曬，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嘅同时咧，就小白手上有一则嘅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嘅。 系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德士古道天桥近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非常挤塞。咁啊，往青衣方向龙尾咧就去到全锦交汇处，咁啊，往城隧方向龙尾咧就德士古道回旋处啊，留意啦吓。咁啊，德士古道天桥近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嘅。 嗯，好。亦都咧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天文台预测咧，今日会系大致天晴啦，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会大约系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啊。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嘅。下个礼拜初咧就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找埋我哋嘅封烟主持朱海婷。 早晨啊，彭仔、小白，各位晨光听众。 好啦， 我想问一下，今朝你哋有冇讲过呢、這、一个大家可以免费领取同心口罩呢样嘢啊？ 哇，点止今朝啊，由寻日开始已经讲紧噶咯。不过你有啲乜嘢发现，又或者系有啲咩你见到嘅，想同阿彭爷爷分享啊？ 好啊，嗱，我谂咧，可能有啲朋友咧，真系今日好乖啦，7点钟开始登记咧，已经系上紧网登记吓，虽然跌到6月 六號啦，但亦都有啲朋友已經試咗登記，亦都咧喺個登記嘅過程當中咧，有啲嘅提示啲貼士俾大家。 好啊， 咁當你入去登記咗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知，你個排隊嘅未開始真係輸入資料咧，你而家係排第幾啊？有幾多人喺你前面排緊隊？同埋你預計咧會幾多點鐘咧係登入個網站就可以有你份登記咧，就係、是、會提咗你嘅，有曬啲數字係俾你睇嘅，有心理準備嘅、 啊。有啲似我哋喺街邊咧等位啊！ 我都系啊， 攞个 number 系啦， 系啦，预计几多点钟就会到你啦。咁你嗱，但系记住，同你讲咗个预计嘅时间之后咧、你千祈咧，你只可以咧就喺将你嘅版面咧就系、是、最细，即、就、系、是、minimize 咗佢吓， 就唔好 lock out 系咪？ 系啦，如果你中途删咗个版面咧，你系需要必须重新排队嘅。 谂到啦，估到系咁啦。 不过记住咧，其实咧人人有份嘅话咧，基本上就真系唔使话呢两日特别心急。不过你想早啲即系登记咗安心啲，亦都明白。同埋咧，当你轮到你嘅时候咧、你就会有30分钟嘅时间咧，就帮最多6名人士登记啦。咁所以咧，你可能要准备定，不过30分钟你就算打字系好慢摸摸咧，应该都够嘅。咁你6个人平均每5分钟你填一个人嘅资料都够啦啩？ 系啦，佢都计算咗噶啦。即系总之，如果你咧喺嗰30分钟内咧都未完成得到咧，咁就会过时啦。过时咁就即系由头嚟过啦。 系啊，再排过啦。咁啊，记得。攞定你哋嗰幾位朋友或者屋企人嘅身份證號碼啦、個名啦、郵寄地址啦，同埋佢登記嘅手提電話啦，咁係呢幾樣嘅資料咧，咁就 OK 嘅啦。 哦， 佢講到就話咧，嗱，除咗有大人 size 之外咧，有幼童啊，有小童噶嘛。不過睇啲資料就話咧，小朋友就應該唔需要登記，遲啲會經學校咧就去派發嚇。不過由於即係唔同類型嘅學校嘅復課時間又有唔同啦，呢樣嘢都可能真係要即係再 check 清楚啊。 係，咁啊家長咧都好著緊啦，尤其是聽到政府話有一啲係兒童 size 嗰啲咧 係 免費派啊嘛。咁啊即係攞曬分啦呢、 幼童小童。當然啦，喺市面上亦都好多人去批評呢、一個同口罩嘅款，咁啊算啦，款樣嘢啱用，保護到你就算啦，係咪啊？ 有啊，有一啲又好妙嘅，諗住得啖笑，就攞啲唔同款式嘅，即係啲貼身衣物咧嚟到去比較個款，哇，好似一樣咁喎。咁、你用唔用啊？俾我啊用啦，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口罩，市民可以在早上7:00开始至到下个月6日期间上网登记，大约2个星期由邮差派上门。未能够网上登记的市民可以在1个月的登记期之后直接去邮局领取。政府又宣布由星期5凌晨开始放宽食肆餐厅每台人数上限。教育局公布复课安排，中三至中五最先会先在5月27日复课。美国总统特朗普自限制措施实施之后首次跨州出访，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视察一间口罩生产工厂。并冇按規定戴上口罩，但系就戴咗护目镜。特朗普赞扬工厂为医护同前线人员提供口罩，重申国家需要向前看，有必要尽快重启美国经济。特朗普承认取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同重启经济可能会令到死亡人数上升，但系强调国家必须开放，唔能够喺未来几年都持续关闭。特朗普又证实，由副总统彭斯带领的白宫抗疫小组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结束工作，正是寻找以不同形式处理疫情后续问题，强调不代表已经完成抗疫任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最早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来源的地方。崔天海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现在美国、欧洲都有早于武汉的病例发现，背后的原因需要科学家来解决。 他说关于病毒来源，科学界普遍看法是病毒是自然界产生的，并不是由哪个实验室出来，各方应该相信事实，相信科学。针对美国一些官员对中国的指责，崔天凯直言可能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所处的位置比较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智商和情绪智商也都很高，这个不一定成正比。崔天凯又说，美国至今从中国采购和捐助的口罩已经超过47亿个，相当于每个美国民众能够分到15、16个来自中国的口罩。意大利过去一日新增236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较之前一日的195人增加，累计29315人死亡。不过新增确诊个案1075宗，是两个月来最低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13000多人。意大利在今个星期逐步解除限制的措施，容许400多万的民众复工。不过当地有传染病专家关注疫情是否会出现反弹，到时就会知道放宽限制措施的成效。他认为现在仍然是处于疫情的高峰期，民众不要误以为生活已经回复正常，认为风险仍然存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3，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7，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48美元，卖出1704.0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德士古道天桥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来回方向都全封噶，咁而家去城隧方向封路就重开，咁但系去青衣咧就仍然封闭啊。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咁反方向去城隧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德士古道天桥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青衣方向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咁去城隧方向咧封路就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啊，龙翔道都有交通意外啊，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龙盘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因为刚才有交通意外讲了，现在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慢线嘅坏巴士咧就拖走咗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啊，排到观塘警署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坏巴士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观塘警署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咁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来到星期三的朝早八点三十九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彭仔。 是啦，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咁至于呢个钟数啦，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啦，嚟自系经济日报。经济日报嘅头版头条啊，今朝早咧都系讲翻政府方面咧对于喺疫情之下嘅一啲新嘅实施嘅措施是怎样啊？安排如何啊？咁嘅，咁啊，内文咧就讲到话，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缓和啦，截至到寻日啊五号啦，咁啊连续咧16日系冇本地确诊个案，香港政府多项防疫禁令咧喺礼拜五嚟紧嘅礼拜五，即系8号啦，凌晨开始咧就会延长14日，至到咧系今个月嘅21号嘅，但系部分咧就会松绑嘅。限聚令以及食肆每台客的数量就由最多4个人就放宽去到8个人，咁都是有限制啦，不过是8个人啦。酒吧、美容院以及戏院等等7类的场所亦都有条件地重开的，咁但是夜总会啊、卡拉 OK 啊、派对房间即系 party room 啦，就要继续关闭多2个礼拜噶。特首林鄭月娥就指出，延長限聚令是不存在政治考慮，又強調現階段是不宜放寬海陸空口岸管制措施的。這個限聚令以及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原定在明日7號就會屆滿，所以政府昨日都宣布延長去到今個月的21號，但就會相應放寬，禮拜五開始限制群眾在公眾地方聚集的規定，所謂的限聚令人數上限就由4個人是增加去到8個人的。咁食肆咧，每台食客最多人数就由4个人咧放宽去到8个人，但系就要维持咧台与台之间嗰个相隔距离咧要有1.5米，或者咧系使用有效嘅隔板，即好似啲 partition 咁样。咁另外亦都需要咧帮啲食客咧量体温啦，亦都要戴口罩等等嘅措施咧系维持不变嘅。咁而呢一个嘅酒吧及酒馆等等系飲食场所咧，亦都可以喺星期五开始重开，但就限制咧只可以坐1半嘅座位，每台咧亦都最多只可以坐4个人。哦，即系酒吧、酒馆就都系4个人啦。咁顾客咧就喺飲食以外咧系需要戴口罩，咁现场咧就唔可以提供音乐表演同埋跳舞，即系唔可以有 live band 嗰啲咯吓。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处所上面嘅限制啦吓。咁大家可以咧 是啊，多多留意住啦吓。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嚟噶，对于餐饮业嚟讲，因为咧有业界人士咧都话咧，尤其是中式酒楼咧，一直都唔敢咧推出啲母亲节嘅菜单啊。咁啊，食肆系放宽咗每台客嘅人数咧，对于业界咧有帮助啊，可以咧提高生意一至到两成咁讲噶。呢个嚟自今天咧《经济日报》嘅头条报道。 系啦，咁啊有啲嘅措施咧都放宽咗啦，不过口罩仍然要戴住啊。 系啊。 咁啊，《明报》方面嘅头版亦都讲到咧，就系派口罩嘅一啲嘅事宜啦。话到派口罩，今日开始咧就登记啦。咁啊，内文亦都提到啊，抗疫百日之后啦，咁啊，政府寻日公布向全民免费派发口罩，咁啊，包括咧就是一人一个可重用嘅口罩，咁啊有个名字噶，叫做咧就系同心抗疫口罩啊吓，以及咧就系每一户十个即弃式嘅外科口罩。咁啊，特首林郑月娥承认啊，疫情初期口罩供应不足，令到市民咧系不满，咁但系否认太过迟咧就派口罩。同心抗疫口罩咧喺今日朝头早其实已经开始咗啦，7点至到咧系6月6号啊吓，6月6号即系唔使话而家咁急咧就赶住咧塞晒车咁样去到登记噶，去到咧就6月6号咧亦都可以喺网上面登记噶，咁啊预计完成登记之后2个星期之内咧就可以获得邮差咧就派送噶啦，咁啊每一个嘅成本系40蚊啊，咁啊以政府计划派发咧就超过800万个去到计算，咁啊涉及嘅款项咧就系超过3亿元噶，咁啊但系政府咧就未有就采购咧就招标啊，报章咁讲啊吓。好啦，我哋重点睇下咧就系呢一个嘅重用口罩，即系同心抗疫口罩网上登记嘅程序啦。除咗今日朝头早咧都讲过几次咧，嗱进入网站如果人流太多咧，会有显示一个咧轮候嘅时间嘅。咁啊登记嘅网站咧就系 qmask.gov.hk， 即系 qmask.香港政府啦 ，government 嘅 hk 啦。然后啦，咁如果咧第二个步骤登记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啦。嗱，30分钟之内啊，需要输入咧就系登记嘅个人身份证、出生日期、手机号码同埋咧就系收件嘅地址啦。嗱，一个登记人可以同时咧就为5个人咧去到登记嘅，即系总共咧系6个人噶。啊，登记之后咧会有一个编号嘅，咁政府鼓励市民咧就自己都记低呢一个编号，或者就自己列印呢一个编号。咁可以咧就凭住呢一个号码咧就方便查询啦。啊，政府不会咧就系补发呢一个嘅登记嘅编号嘅吓。 哦，即系如果唔见咗、唔记得咗，咁就可能 会麻烦啲去到揾翻嗰个号码啦。大家要留意住啊。登记之后2至3日咧，就会收到一个短信通知登记嘅结果嘅。即系如果你啱啱登记咗咧，你都唔好谂住喂即刻有短信、哦。2至3日咧就会有呢个登记嘅结果。大概2个星期之后咧，就会收到啊，邮差咧就会以挂号嘅形式咧，去到派发呢一个嘅口罩噶，挂号啊。嗱，如果错过咗网上登记咧，可以喺登记结束之后，咁啊去到咧就系呢一个邮政局嗰度咧就出示翻身份证咧去到领取噶。咁啊，头先 Heidi 都提过啦，小学同埋幼稚园嘅学童咧会由学校去到派发，咁啊无需另行登记嘅。以上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 啊，小白呢一、這个嘅派口罩呢一件事咧。即係彭爺爺咧都好多嘢諗噶嘛，佢諗到2样嘢，其中一樣咧佢都會嘗試一下， 咩、 就係點咧？啊，如果我重複登記，佢知唔知咧個系統？應該是知噶，嗬！即係我如果即係輸入咗一次，登記咗，然之後咧又你當係彭爺爺失憶咧，佢又唔記得， 大懵咁樣， 自己又去登記一次。应该个系统会话俾佢， 应该会话翻俾你听。 诶、哎，你已经重复咗咯， 系啊， 已经有记录咯，但系应该系咁啊，好简单嘅啫。 就唔好谂住即系 呃佢攞多个 咁样吓。 啊，好啦，第二样嘢谂到嘅咧，彭爷爷咧又担心啲老友记啊。 系 啊，你话因为要喺网上登记，你会唔会有啲咧好曳嘅人咧、即系有啲坏分子咧？諗住咧借呢個機會咧，即係啊，所以啲哥哥姐姐可能都要注意啊！哎呀，哥哥姐姐唔識上網登記、啊，又冇啲、我又冇後生嘅，得翻我哋兩支公或者一支公咁樣點咧？哎，有啲咧心地唔好嗰啲，會唔會走出去？哎，嚟阿彭爺爺，我幫你登記嚇。嗱、你攞個身份證俾我，或者攞個身份證嘅號碼俾啲名字我，住喺邊度？個電話號碼我幫你登記嚇。嗱咁就唔使擔心話唔識上網攞政府嗰啲口罩啦。好啊好啊好啊。 咁會唔會攞咗佢啲個人資料？ 咁啊，啲屋企人咧就要留意住，或者即係揾下啲社工幫手咯，係啦，注意啊 嚇。係啦，咁最好就大家啲即係做開幫街坊啊。 係咯係咯。 幫開啲長者哥哥姐姐嗰啲朋友咧，就早少少幫佢哋做埋登記啦。如果係就因為費事大家真係有啲唔好心地嘅人咧出嚟咧喺度啊混混噩噩咁喺度，就唔係幾好啦嚇。如果唔係變咗好事變壞事。咁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另一份報章啦，就係《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嘅內頁講文咧，就關心到咧分階段復課嘅情況啊。嗱，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放緩啦，咁啊，尋日咧就再次零確診，咁啊，全港學校咧已經停課超過係三個月啦。考慮到咧疫情緩和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尋日宣布。本港學校咧將會喺今個月27號咧就會開始分階段復課啦，並且咧係實施一系列特別防疫措施，包括咧就讓學校安排學生分批上課，調整教學模式，例如咧就係避免小組討論啦，校內所有人員咧需要係戴上口罩等等。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指出，教育局未来一个礼拜内是会向学校发出详细的指引的，学校必须遵守，并且是强调防疫措施是宜紧不宜松，呼吁各个持份者就是互相去配合地说的。好啦，咁而林鄭月娥尋日咧同多名嘅相關政策局嘅局長咧，都係帶住咧係即將派發俾市民嘅嗰種同心抗疫口罩啦，嚟到去舉行個記者會嘅。咁而其中咧就除咗話係有談到呢一個嘅中學啊同埋小學嘅安排咧，亦都有講到咧就係幼稚園方面啦。嗱，幼稚園方面咧就話 K3 嘅學生咧係自理能力較佳，咁佢哋亦都需要咧完成幼稚園階段嘅學習啊，以準備迎接小學嘅新階段。所以當局咧就係俾咧 K3 嘅同學復課，但係 K1 同 K2 嘅年紀較小，自理能力較低。嘅小朋友咧，所以咧本學年就不宜復課。咁啊，局長楊潤雄咧，佢就強調學校咧應該繼續透過其他模式咧幫助佢哋作為一個適量嘅學習咁講嘅。咁啊，所以就分階段復課方面咧，總括嚟講就5月27號就中三至中五。6月8号就中一至中二，小四至中六。6月15号就小一至小三，仲有幼稚园的高班，咁就复课啦。这个嚟自咧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听到局长咁讲咧，作为我自己小朋友读紧 K2 咧， 啱啱好唔使再翻学啦。 头都大，即系而家家长变老师啊。 系啊，小白老师， 继续加油啦吓。好，跟住再睇睇嚟自信報方面嘅頭版報導啊，咁啊講到咧就係零售業嘅問題㗎。嗱，本港零售業持續受到咧就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困擾，今年三月份啊，零售額臨時估計咧就係230億元，咁啊按年大挫咧就係42%噶，連跌14個月，咁但係降幅就少於市場預期嘅48%，銷售量就按年下滑43.8%噶。咁啊其中啊，因為三月曾經爆發酒吧群組嘅確診感染個案啊，酒吧生意是大減的，拖累酒類飲品以及煙草零售額按年急射是 82.5% 的，是跌幅最大的類別。雖然疫情稍見緩和，限聚令亦都即將放寬，零售業界對於今年上半年的市況其實仍然是處於悲觀的狀態，估計要到年底才有機會會好轉。政府發言人就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及實施的防疫抗疫措施令到訪港旅遊業停頓，並且就嚴重干擾與消費相關的活動，三月零售業銷售繼續急劇下滑，今年首季合計銷貨量按年大減 36.9%， 亦都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最大的單季跌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儀就表示，三月零售市道嚴峻，零售額僅僅只有230億元，回到去 幾多年呢？就是2008年的水平。今日其中珠寶、衣服、化妝品和酒類煙草生意跌幅達到6-8%，是重災區嚟噶。咁由於去年社會事件至今啦，零售市道嚴峻程度有增無減，咁受到限聚令影響，四月市民的購物意欲咧都係更加差噶。珠寶、衣服、健康、食品生意都係下滑6-8%噶。百货、电器生意都是下跌2-4%噶。以上嚟自信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一则咧系同法律有关啊嘅案情嚟嘅吓。咁呢一个嘅头条嘅内容咧就咁讲啊，就话陈家源呢一间嘅公司啦吓，而家咧就叫做星美文化嘅。咁啊，陈家源咧嘅创办人啊梁凤仪以及佢嘅丈夫，亦都系立法会前议员啊黄怡宏啦，就被指咧喺2010年6月至到2011年7月期间咧，系涉嫌利用契妈等等嘅人头啊，即系啲人数人名啦，咁啊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咁啊被证监会咧系入禀以民事控告。咁据悉咧呢宗案件咧就会转交咧执法机构系作刑事调查。涉事期间咧，陈家源董事名单咧就都披露咗出嚟，咁啊话星光熠熠，就点咧？非執行董事咧就包括有賭王何鴻燊嘅女何超瓊啦，以及係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啦。獨立非執董咧就包括有著名藝人許冠文，以及係前全國政協常委劉漢全。咁而黄怡宏啊、梁凤仪两夫妇咧，佢就两年间咧促成呢个陈家源集资抽水，咁啊交易避过向公众披露。当年咧，类股价惨跌咧系96%嘅，咁啊股民受害。咁啊有律师指啊，若果咧黄梁二人啊佢哋挪用资金属实嘅话咧，涉嫌刑事罪行有机会判监。时任公司董事咧亦有机会有可能咧上身，意味咧何超瓊、黄英豪、刘汉全、许冠文咧就通通有机会咧惹上官非咁话。咁啊呢个都系可一个系传疑嘅吓。咁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同埋梁振英牵头嘅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寻日宣布成立啦。两个人担任大联盟嘅总召集人，并且有超过1500位来自社会各界嘅共同发起人，希望就汇聚全体香港人的力量，坚守一国两制，拒绝被揽炒，推动香港再出发，走出困局。董建华批评反对派不惜手段搞揽炒，咁啊损害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表明不会让此成功。梁振英就表示，大联盟工作包括就振兴经济，协助毕业生争取工作机会，亦都会持续做好防疫的工作，咁啊向外宣传香港再出发的努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 我哋知道发烧都系一个病征，无论系新冠肺炎或者一啲普通伤风感冒咧，如果你话探到有烧咧，都值得去或者休息下或者观察下，使唔使睇医生啦？因为我哋界定一个人发唔发烧，即系要量体温啦，咁所以都视乎我哋量体温嘅方法啦。咁我谂大家呢排都系可能去街去啲食肆啊或者商场咧，其实都俾人嘟一嘟个额头啦。咁呢个额头探热嘅方法咧，咁其实就最常见啦。咁佢就系所谓一个表面嘅温度啦，咁呢个方法咧就真系会受，譬如今日天气咁热咧，就会有时会影响咧，佢就会一般或者会偏高少少嘅，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哇探咧就哇原来晒完个额头咧就会烧咧，就其实唔系真系发烧嘅，咁所以可能坐一阵或者休息一阵咧再探咧，原来就唔系发烧嘅。其實而家咧就都有啲長者咧，即係要求咧嚟診所度咧就探口嘅，因為覺得感覺上係準啲嘅。因為今次疫情咧，咁其實可能探口咧就始終涉及一啲口水啊、分泌咁。咁而探口咧，我哋就其實係一種叫核心温度啦。咁點解係準啲咧？因為始終係即係內在啲啦。咁就比額頭嚟講咧，其實佢嗰個穩定性咧，即係冇受外間嗰個温度啊、濕度嗰個影響咁大嘅。我哋都知道咧，小朋友咧嗰個體温咧係會比長者會 會高嘅，咁係因為嗰個新陳代謝嗰個問題啦。咁另外都視乎體型啦，如果你脂肪比例係高啲嘅，咁可能你會散熱得慢啲啦，又或者你本身嗰個肌肉量多啲咧，都會製造嗰、那個熱量咧，你係會高啲，所以你個體温會高少少。而探耳咧，通常我哋話38度以上咧，就先至算發燒，因為佢雖然都係一個核心體温。但是呢都是即是較厚的量度呢是會是高少少的，一般正常的温度都可能量開呢左耳就左耳，右耳就右耳。咁另外呢都要量嗰個方法你要準確啦，即是我哋話要拉個耳仔啊向後向上呢對準個耳膜呢，咁你又唔好手震呢，咁先至量度得準確。探耳仔呢就38度就探口呢就37.5度。BB 仔呢有時候我哋話用探光啦，6個月以下呢咁就都係用38度嘅。咁而額頭呢就有時真係要睇個規格，即係好多食肆嗰、那個佢其實唔同嘅即係量度嗰個窗呢，咁其實有啲係37度有啲係36度嘅就算發燒，咁所以都要睇返即係真係個規格係點樣。即係有一啲病徵出現嘅，咁當然睇醫生啦。如果你話真係量到，好似我頭先咁講，係譬如探耳係超過38度咧，咁其實咧就多數都真係即係睇睇醫生好啲。即係無論係咩症狀都好咧，病向淺中醫早啲去睇。咁而家其實家庭醫生咧都好多可以做嗰個深喉唾液測試咧。就算真係有我哋即係新冠肺炎有啲我哋話好輕微嘅患者咧，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啱啱開始有啲症狀咧，我係早啲去揾到出嚟咧，除咗對自己可以一個及早去一個診斷去確診去做一些治療之外咧，亦都可以防治咧去傳染俾屋企人啊，都不妨去早啲睇醫生，唔好為疾忌醫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梗系有华梅姐喺度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啊，今朝早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个，尤其是女孩子嘅恩物啊。嗱，好似咧，如果女士们咧同我话梅一样咧，都系有一缕咧长长嘅秀发嘅话咧，喺夏天咧，我哋一定会咧，将佢束起啦。咁但系咧，而家我哋又成日戴住口罩啦，嗰、那个口罩咧，嗰条绳咧箍喺耳仔咧，都会令到耳仔个背耳背咧好痛啊。咁咧，如果系咁嘅话咧，有个新嘅产品啊，留意到啦，日本啦有啲网店啊，佢哋咧谂到咧就将啲发夹啦。将发夹啦，嗱，我哋本来已经爱嚟咧夹住我哋好长嘅头发啦，夹实咗之后咧，呢、這个发夹嘅两侧咧，左右两侧咧，原来咧就会咧配备有一条咧有弹性嘅布条，咁而喺布条嘅末端咧都会有一个好似锁匙扣咁嘅钩仔，咁再嚟俾你咧箍住嗰个咧口罩啊嗰条箍耳仔嘅绳，咁就可以咧帮你分散嗰啲嘅压力咧，冇咁痛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系口罩戴到耳仔痛，抗疫发夹好有用。 红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在观景台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德士古道天桥近大窝口道呢，刚才都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很快脆啊，车龙散晒。现在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就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可以行回德士古道天桥没问题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 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加龙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排到过了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疫情期间麻雀打少了，但家务就做多了，还要间不时帮家人扑下口罩，辛苦你了妈咪。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疫情之下，大家的生活大受影响，一班本地音乐家透过大气电波送上有氧乐韵为你打气。嚟紧星期四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四时行乐节目将会为你送上这一场我们在乎你音乐会。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啊，继续有得升，今日系咪咧？相对港股都系会乐观少少咧？ 系咁啊，睇翻就港股啦，即系前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啦。咁啊，琴日算系有翻个喘定，咁啊，跟随翻个美股啦。都企稳翻啦，咁啊，琴晚美股啊继续做好啦，特别啲科技股升势都系比较凌厉嘅，咁啊，对港股应该有一定帮助。咁但系你睇翻啲 ADR 咧，其实就表现都系参差嘅，就冇一个好明显嘅升幅出现。咁似乎投资者对中资股暂时嘅兴趣咧，就未必及得上美股住。咁啊，变相即系估计个指数可能都系一个上落形态先啦。咁暂时。支持位就睇翻23,500啦，上面嘅阻力位就喺24,200度啦。咁今日就 A 股会复市啦，咁大家焦点都睇住复市之后啦 A 股嘅表现，咁同埋就大家都睇紧啦，内地会唔会再有多啲嘅政策出台啦，去刺激经济，咁呢方面咧，大家都值得留意啦。 咁啊，今日咧，有听众朋友咧就问只利丰，咁啊494，咁佢就1.1咧攞货嘅，咁但系利丰就有嗰个私有化嗰个消息传出啦，咁啊，佢就问一问郭生究竟咧应该点去操作咧，系应该短线获利啦，定还是系都可以等下咧？ 嗱，其实就即系利丰咧，早前嘅股价反弹就同呢个私有化建议有好大关系啦，咁。佢建議嘅私有化嘅作價就1.25啦，咁啊，即係如果落實成功嘅，咁當然比現價都仲有些微嘅上升空間。但係投資者就要考慮啦，如果萬一真係私有化唔能夠成功嘅話咧， 咁因为即系大家睇到利丰半山二暂时都冇乜特别嘅前景啊，咁所以好有可能个下跌嘅空间咧就会比较大啲。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睇直播率嚟讲咧，而家上望可能一个一毫九，咁上望可能得翻几个先。咁但系万一唔成功咧，向下望嗰个空间就会比较大咯。咁如果你话过一买嘅，虽然现价比起佢个买入价唔算好多利润啦，但我会建议就不如即系获利套翻现金先啦，因为即系喺个直播率嚟睇咧，似乎就唔系太过高住啦。咁不如就揾下其他啲投资嘅对象啦。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咧答听众嘅问题嘅。咁啊，郭生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 好，唔该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嗯，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欧咧就同佢接到嘅电话嘅听众就解答咗一啲喺买股方面嘅一啲嘅提问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系时候让翻啲电话线出嚟咧。 哦，系、哦。 就俾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嗱，今日咧就已经联络上我哋嘅听众啦。咁、但系咧，我哋仲有好多咧就系正嘅位啊，留翻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噶嘛。例如咧系听日啦，仲有系下个星期开始咧，都系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系、是、留言 登记 啦。系啦，听日其实呢一个位非常好啊， 听日咩咁好啊？听日星期四， 听日星期四，但系嚟紧礼拜日系母亲节。 哦，咁即系其实今个礼拜都应该 系啊，因为礼拜五已经俾人 mark 咗嘛。 咁啊，即系仲有一个可以做母亲节点唱嘅机会，如果你想嘅话， 系啦，咁啊，快啲打翻上嚟1872388啦吓。 系啊。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嗱 ，Jamie 啊，我同你一样咧，都有一个共同嘅身份，就系、是、人哋嘅妈妈啦。啊，不过呢一排咧，相信好多在职嘅妈妈咧，同我哋一样咧，可能咧对住子女嘅时间咧比较多咗。 是啊，他们不用上学，老实说我也有点头痛的。 哪方面啊你觉得？ 哇，对我来说呢，他们有一个生活的规律，可能有一些社交啊，即是有定时的学习啊，有定时的规律的时候呢，他们的情绪我又觉得好一 点 的。嗯。但是呢，他这家就没有见到同学的机会啊，因为其实不用上学的缘故呢，其实他睡觉的时间都乱晒龙，我都有点头痛的其实。 是。其实呢，对于一些小朋友的作息啊，同埋那个生活规律有影响呢，都是很多妈妈呢同埋家长群们呢讲的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同埋呢，尤其是呢冇咗返学之后呢，可能有好多个规矩啊，或者係一啲行为嘅问题呢，就会衍生咗出嚟。 有时我哋会见到呢，小朋友喺屋企对住阿妈，尤其是呢啲行为係会特别奇怪啲㗎、你有冇留意㗎？ 扭计会多咗啦，自由度好似要求大咗囉。 我老公直情会同我讲，佢话你喺度嘅时候咧，阿仔食饭咧，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噶。平时咧，佢会自己食饭食得好地地噶。我一喺度咧就扭啊，妈咪啊，我想你点啊，妈咪啊，你喂我啊，妈咪啊，我唔想食呢样啊。咁佢冇望住我老公话吓，佢平时系咁嘅咩？唔系噶，系你喺度佢先系咁噶咋？ 呢一个情况我自己本身屋企都有经历紧，我女女都系咧，我特别喂佢食饭嘅时候咧，哇，那个食饭嘅时间咧系长好多噶，唔肯食啊，食食下停咗，嗰啲咁嘅情况都多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嘅咧 ，Jamie？ 小朋友系妈咪唔喺度嘅时候咧，或者对住一啲佢唔系最信任嘅人咧，佢个安全感会相对冇咁高嘅。咁所以当个安全感嘅来源可能比较多系妈妈翻咗嚟嘅时候咧，佢哋会用最放松嘅方式咧去表达翻佢嘅需要出嚟嘅。咁另外一样可以就系因为我哋唔喺屋企啦，我哋真系要翻工嘅缘故咧，佢哋见到你咧都好想攞到你嘅注意力，或者佢好想顶我哋，好想黐住我哋攞翻佢想要嘅安全感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佢可能会特别黐身、特别扭计嘅。而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都会气上心头嘅。 咁但系如果呢啲情况持续嘅话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唔好嘅效果咧？ 我 又不是太过担心这件事的、 嗯、 这个反而是一个好的征象，因为他是最信任你嘛，他跟你的关系分钟是最好的时候，这个也都可以是一个好好的契机，他告诉我咦，可能他需要我们、哦、这个也都是他表达给我们听他自己的情绪需要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通常我会做的就是叫自己行开饮啖水先，如果唔系餐饭咧，即系食到火都嚟埋就唔系几好啦。 即系反而系个大人要冷静咗自己先。 梗系啦，有时大人都有情绪噶嘛，尤其是放完工翻嚟真系冇乜气力剩嘅时候，你仲扭，你梗系想嗱嗱声食完饭赶咗佢瞓觉，刷咗牙瞓觉上床啦。因为你会谂好多嘢嘅，你会谂啊，你迟咗瞓觉咧，又好似对身体唔好啦。你迟咗瞓觉咧，我又冇得唞咯。你迟咗瞓觉咧，嚟紧又可能会第二朝唔够精神做学校啲功课啦。咁、 嗯， 我哋会谂好多好多，真系超级多嘅担心嘅。 嗯， 即系当一个小朋友唔食饭啊，或者扭嘅时候，我哋就会谂咗，喂，咁啊点啊点啊，好大镬喎咁。咁喺呢个时候越谂就会越猛，越谂就会越唔高兴嘅。咁倒不如行开饮啖水，或者同老公讲：喂，我唔掂，你俾我两分钟，我唞一唞翻嚟再搞。 咁但系其实咧，点解小朋友越信任嗰个人嘅时候咧，越系自由咧，就反而多咗行为问题衍生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心态上会唔会反而唔系咁好咧？ 不如咁谂啊，我哋与其话佢一个行为问题，我哋可唔可以将佢理解成？佢表达紧佢嘅需要，佢透过呢个行为去表达紧佢内心嘅需要咧。因为当我哋将佢睇成问题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将嗰件事变得好负面啦，同埋你会好容易掹震嘅。 嗯， 呢个都系第一个方法去调整翻我哋嘅心态先嘅。呢个唔一定系一个问题嚟嘅，行为本身就系一个行为咯。我哋提自己唔好去演绎。佢呢個行為本身係咪一個正面嘅或者一個負面嘅嘢？咁你頭先就提到啊，長遠嚟講會唔會唔係幾好噶？點解佢對住一個信任嘅人會咁扭啊？嗱，本身呢樣嘢係冇好定唔好嘅。 嗯， 佢表達緊俾我哋聽，佢嘅需要就係我想黐住你咯，媽媽。 嗯， 好挂住你，你都可以有啲小朋友，你会见到啲小朋友见到妈妈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就等唔睬佢啊，可能会有少少打妈妈嘅行为啊，咁有啲人就会好容易猛整，就话觉得喂你唔可以打我噶， 嗯， 但系咦呢个会唔会有机会系小朋友话咁俾你听，我好挂住你啊，你做咩走咗去啊，我唔开心啊， 嗯， 呢个一个表达嘅方式，特别系年纪比较细，可能我哋啲小朋友五六岁啊四五岁嘅情况咧特别明显嘅。 其实咧可能咧听阿 Jamie 咁讲啦，我哋去解读一啲幼童所谓我哋以为系行为问题啦，其实可能系一啲情绪表达嘅方式啦吓嘅时候咧，其实反而系会多咗咧，系一啲好明显嘅表达，即系例如好似头先你讲嘅话，喐手去打爸爸妈妈，或者系突然之间用一个可能比较恶啲嘅语气去表达自己嘅需求，其实呢一啲都系佢哋正常年龄嘅表达嚟嘅。 冇錯啊，佢哋嘅語言發展，特別係講緊情緒嘅支持咧，又真係唔係特別夠，亦都未去到，即係佢個身體都未發展成熟到去識得去好精確咁話緊俾我哋聽，佢當時嘅情緒係乜嘢。咁佢最直接嘅方法就係用行為話緊俾我哋聽咯。咁調翻轉，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話緊俾佢聽，教翻佢去表達。咦？你好似有啲唔开心喎，系咪咁样噶？咁你讲得到佢个情绪嘅时候咧，事件就完全搞掂咗噶。 嗯，嗱，我听 Jamie 咁样讲咧，我反而而家有一个另类嘅睇法啦。嗱，本身咧有好多嗰啲在家工作嘅妈妈咧，嗱，本身其实多咗时间去对住屋企嘅子女嘅话咧，反而系多咗机会去观察佢哋咧嘅生活习惯啊、喜好啊，又或者系咧佢哋情绪嘅表达，反而多咗机会，可能趁呢个机会咧，可以大家互相了解啦，沟通多啲，甚至乎咧可能可以改善到，同埋同佢做到啲情绪表达嘅训练。 诶，呢个睇法都几好噶，你呢个讲法。大前提就是自己都要晓得去提自己冷静翻个人，或者即系管理好自己嘅情绪先。 嗯， 始终咧翻开工突然之间呢个转变，我谂对妈妈嚟讲，特别系在职妈妈，都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 嗯，嗱，咁不如咁啦 ，Jamie 啊，就嚟咧就母亲节啦，今朝早不如送一份礼物俾天下嘅妈妈，教下我哋啲妈妈咧，趁住呢一个机会咧，点样可以观察到小朋友嘅一啲情绪表达，然之后咧顺便咧建立一个沟通嘅桥梁，等佢哋大家都可以。溝通得好啲啊！ 其实呢份礼物每个人都有嘅，不过可能唔记得咗嘅啫。 嗯， 几样嘢嘅，第一样系一个赞赏，先赞赏自己系一个妈妈，欣赏自己系一个妈妈，因为妈妈本身就系一个好多挑战嘅角色嚟嘅。 嗯， 好多时候咧做妈妈你知啦，好多人都会俾意见我哋噶嘛。 系， 有一啲啱听，有一啲 唔係特別好聽㗎嘛。同埋有啲時候佢亦都未必完全理解屋企嘅情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是、當聽到呢啲咁嘅說話嘅時候，學識去同佢哋講，哦，我知道㗎啦，多謝你嘅關心。之後都讚賞返自己，不論人哋嘅評價係點，我都接納自己是一个妈妈，接納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因为我们都尽力去为 BB 尽力为自己的小朋友做到最好的嘛。这个是礼物第一件。第二件就是冷静。冷静其实不容易做的，老实说，即是忙到死，煮完餐饭出来，跟着小朋友跟你说，我不吃这样，我不吃那样，或者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已经累的了，都跟自己说 OK， 我都会有累的时候，等我走开喝啖水出来先处理，处理不到找隔壁那个人搞，或者找家人搞，其实都可以的。那到真的怎样跟小朋友沟通了，不过你都要自己 OK， 可能就是拖住他，如果小朋友 OK 的时候揽住他，问下他，咦，什么事啊，做什么事这么猛整啊，做什么事这么伤心啊，是不是发生了这件事你不高兴啊，给小朋友有些选择的，即可能你因为我们都不完全知道小朋友当刻的情绪是什么的，你只是看到他哭，但是哭可以是伤心，可以是失望，可以是他、不见了一些很担心，他可以是很多东西的，那我们估不啱是 OK 的，估不啱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互相摸索的过程来的。那即是我和我仔会这么说、你整烂了个玩具你觉得怎么样，讲唔到嘅时候，净系喊喊喊嘅时候，我就话：我系咪伤心啊？系咪嬲啊？系咪怪自己啊？如果佢讲到嗰个情绪嘅时候咧，即系或者我讲到佢个情绪嘅时候咧，佢就会岌头噶啦。咁我话俾佢听，哦，系啦，妈妈都知道你唔开心，我系你都会唔开心，认同翻小朋友嘅情绪先。特别系啲细啲小朋友，即系讲紧四五六岁嘅小朋友，认同翻佢情绪。当他知道、哦、情绪表达是 OK 的时候，他即时可以定下来的时候，你再告诉他、哦、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处理、啊、你懵晒，你想象一下，大人都是、啊、当你懵到火红火绿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都不会听啦，是不是、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大人都是这样，都不会是小朋友啦。反而如果你帮个小朋友舒缓到个情绪，才再跟他讲道理，或者讲回当时他可以的处理手法，反而是事半功倍的。如果不是大家猛斗猛，他喊到拆了天，你又想不到他要什么，给什么，他都说不要不要不要，不是这样，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自己又会问自己，死了，我是一个差的妈妈，为什么我处理不到他的情绪的，当然不是的，原来只是他们的需要我们那一刻未对应到，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明白晒啦。啊，你令到我諗返呢，当初呢即係啲小朋友啱啱出世嘅时候呢，好多时呢当佢喊嘅时候，父母揾唔到原因呢，就要逐样逐样嘢去追查同埋去估啦。但好多时呢，可能到小朋友一识得讲嘢呢，发展咗语言能力之后呢，父母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觉得佢哋总之就应该要识得表达㗎啦，应该要识得话俾我知係点，可能呢就忽略咗佢哋情绪嘅发展，又或者佢哋行为表达嘅嗰个模式嘅发展喎。好似头先听阿 Jamie 呢一啲嘅方法呢，大家都不妨喺屋企试一试啊，希望可以藉住呢一段时间咧，同佢建立一个好啲嘅关系，而且亦都可以帮助佢咧表达方面亦都有成长啊。 由另外一个角度睇啊，即系虽然呢个疫症大家好辛苦，但系好难得多咗机会去花时间陪自己嘅仔，或者都会喺一个困难嘅日子里边嘅一个小小嘅甜品啦、 啊。系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五人男子组合 Monster X 四月中旬推出全新的日语作品《Wish on the Same Sky》。他们说人生好像旅途一样，会有很多不安和寂寞的时候。当一步一步向前行，继而成长。人就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和心力，同时亦希望有人在同一个星空下鼓励自己。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韩国五人男子组合日语作品 Monster X Wish on the Same Sk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呢个三十一，今天同我通话同我彭仔倾电话系刘畅，早晨，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早晨啊，畅，今晚啊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 今晚咧，首先同大家介绍咗夜晚八点钟嘅警讯啊， 系 警讯咧，今晚同大家介绍咧一个可能你唔系好怀疑嘅失窃危机啊， 嗯。 呢、這個失竊危機咧，就係有關於支票嘅。 支票唔見咗，係啦嗱， 支票咧，大家可能即係未用嘅支票都係一本支票簿嗰度，即係擺喺櫃桶噶嘛。 係啊，或者隨身我就會擺喺個手提包嗰度嘅。 即係你萬一你唔係咧，你喺洗手提包嗰本支票簿唔見緊兩張，你真係未必懷疑噶嘛。 哦， 但係你又話咁我嗰個支票都未簽名嘅，咁驚乜啫？ 係咯，係咯。 嗱，咁今晚就真系要睇警讯啦。 系， 话俾你听，你可能唔怀疑唔见紧几张支票，但系都有机会俾人哋隔空咁样偷紧你啲钱嘅。 仲要隔空添啊！ 系啊， 系咁啊，真系要注意一下呢样嘢 啦。 虽然未必系人人都有本支票簿，但系都好普遍啊，支票簿呢样嘢吓。 冇错， 注意一下。 好啦，咁啊跟住继续咧，夜晚嘅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啊。 系。 嗱，咁啊，同大家讲翻下咧，而家啲小朋友啦，啱啱宣布咗就可以翻学啦，准备 系准备， 但系都仲有成个月都未翻学噶嘛，有啲 系嘅。 咁喺屋企做乜嘢好咧？咁啊，今晚我哋 倒数啦，做倒数 系倒数，同埋开始要早睡早起啊，而习惯嗰个 系习惯翻啊。 嗱，咁但系即系咁都仲好多时间冇嘢做噶嘛。咁我哋今晚日常八点半咧会请到一位玩具设计师， 系 咁同大家教翻各位父母啦、家长啦。點樣可以利用咧屋企已經有嘅嘢物盡其用，可以將啲舊物資變成新玩具啊！ 哇，咁好玩啊！ 係啊， 咁啊真係唔單止大人要睇啦噃，啊細佬哥又要睇埋， 係啊， 幫手一齊做喎。 係啊，嗰啲玩具唔簡單嘅喎，佢又有科學、工程、藝術同埋環保概念喺裏邊嘅喎。 一晚可以讲得晒， 咁可能都系介绍一两样嘅啫，你做嘅过程都要啲时间嘛。 哦，好，我睇下教大家整啲乜嘢出嚟先，最后啊。 系啦，咁啊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另外又会同大家讲下啲靓鱼啊。 乜嘢啊？食 讲下香港咧养鱼业咧日渐式微，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唔系新闻啦。 系。 咁但系咧，原来香港有啲另类嘅渔民啊，即系开发咗一种。即是另类的养鱼方法， 是不是真是鱼来的？ 真是鱼来的，鲜鱼活鱼。 是食用的还是观赏的？ 食用的。 食用的。 是啊，一些本地鱼原来还有渔业的。 是。 那这些另类的渔夫啊，是怎样可以用一些另类的方法呢，养到一些靓鱼给大家吃呢？今晚就会跟大家介绍返啦。 是，那应该带我们即是走到去户外，可能一些养鱼场去看的了，有机会是。 另外亦都会请到一些即是科学家啦，跟大家讲返究竟是怎样养的呢，他们。 哇，咁紧要㗎，涉及科学㗎。 好科学㗎，好认真㗎。 好。咁留意住呢个全部都係日常八点半晚上嘅节目嚟嘅。 冇错。咁跟住紧接啦，又介绍返九点半啦，夜晚有三十一看世界。 三十一看世界。 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啲肥胖啊，啲全球肥人究竟点解会自肥呢？係咪真係佢哋懒惰或者缺乏自制能力呢？ 定还是我哋成日讲个种係咁啊嘛，我哋屋企个种係肥嘅。 係啦，嗱，今晚就会打破呢个迷思，原来係关同好多国际跨国嗰啲制造食物的企业呢，他们有些阴谋在里面。 吓，这么得人怕？ 是啊， 是一个阴谋，国际阴谋。 是啊，是一个问题来的，很多外国美国、智利、墨西哥人已经甚至乎因为这样就会起来挑战这些跨国企业。 哇，这样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港台电视三十一今天晚上的节目。麻烦你唱啊，你后面的同事讲话很大声。喂， 是吗？我提醒一下。 好，拜拜。 麻烦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由今个星期五凌晨起放宽多项防疫措施，食店每台的人数上限放宽至八个人。七类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和酒吧等，可以有条件重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放宽之后，各类处所都仍然要继续执行部分防疫措施，希望市民配合。他又说，即使重开的处所，亦都是在有条件之下复业，负责人要确保环境卫生。对于前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有关佩戴口罩冇用的言论，会不会影响政府的防疫工作？陈肇始认为不同专家有不同意见，卫生防护中心仍然建议市民要佩戴口罩，放宽措施之后，市民进入处所仍然要戴口罩。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可重用口罩今日早上七点起接受网上登记。本台记者在早上七点登入指定网站登记的时候，网上一度显示需要排队个几钟，其后在十几分钟之后可以进入登记网页。登记人需要填上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手提电话号码以及本港地址。网页同时显示可以为另外五个人登记。填报所有资料之后，会获发一个登记编号，核实登记资料之后，会以短信通知登记结果。另外，政府上载短片教市民怎样佩戴和清洗可重用口罩。根据片段的资料，市民佩戴的时候，口罩有条纹的那一面向外，较弯曲的一边向上。如果口罩不够贴面，可以将挂耳打结。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超过7万人，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2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怪责中国未能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但是相信中国并非故意令到病毒外泄。他将会发布一份详细说明新型肺炎起源的报告，但是他未有交代其他细节。特朗普又说，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将会出席下个星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听证会，但是不会出席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听证会。特朗普批评众议院充满憎恨他的人，不会让福奇到众议院作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来自陕西，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并无死亡病例。新增20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339宗。早前确诊多宗由俄罗斯输入病例的黑龙江须分河市，防疫风险下调至低风险级别，全力陆续复工复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8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7点，是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3点，是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7.4升1.4，中芯国际16.36系升1.1，友邦保险68.3升4.5，中国平安78.75升6.5，阿里巴巴190.3升1.8，中国海洋石油8.54升1.5，金山软件26.65升4，建设银行6.11升2仙。

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九点四十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有小白，有我彭仔。 系啊，早晨。 好啦，我哋嘅封烟主持咧就 系 享乐女王朱海婷。 早晨， 多谢多谢，系我。 系啊，女王出巡。 好啊，今日咧就。今日咧呢样嘢咧有少少私心嘅，有啲为自己，又有啲为大众嘅母亲啊！ 哦，嚟紧嘅母亲节唔通 系啦，星期日就系各位母亲嘅大日子啦。咁所以咧就想俾啲 tips 啊，身边啲仔女啦，或者啲母亲嘅另外一半，即系啲爸爸咧，做一啲好好嘅准备咯噃。 系咪自己手作噶要？ 唔系，今次就假手于人嘅，就讲花嘅。因为呢都同大家巡视过即近期呢个买花嘅行情呢，其实我呢个礼拜都普遍去一至两次嘅。咁、 啊、 就。 咁我幾去得幾密喎、啊，一次兩次都 係啊！但因為如果你買盆栽嘅，其實一個月去一次或者兩次都得。咁但如果你屋企都經常會插新鮮花嘅咧，其實我諗尤其是天氣熱啦，更加之一個禮拜一次至兩次咧，都冇得走雞噶啦。 好啊！ 咁啊，當然啦，咁星期日母親節，趁住大家近期呢個抗疫嘅心情都稍微放緩啦，可能真係會有心情慶祝下嘅時候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啲花。嗱，你哋兩個都知道啦，咁啊母親節最多人就覺得。系啦，咁知唔知点解咧？其实， 哎呀， 点解啊？ 有讲过，不过冇摆喺心啊。 好快同你哋重温下先。 好啊，好啊。 因为其实咧都系嚟自咧，即系以前吓我哋圣经啦，相传玛利亚咧睇住耶稣受难嘅时候咧，佢就流下伤心嘅眼泪啦。点、知啲泪水滴落咗地方咧，滴落咗嘅地方之后咧，就生出咗康乃馨花之后。咁、所以咧就变成咗一个不朽嘅母爱嘅象征啦。呢、个系 宗教嘅故事啊。 系啦，另外一種講法就係美國啊，因為咧喺1907年咧，就是、一位叫 Anna Jarvis 嘅人咧就提出話，要將母親節成為一個法定嘅節日噶嘛。咁、最終真係爭取咗成差唔多十幾年之後咧，喺1913年咧喺美國嘅國會就定咗啦，每年5月嘅第二個星期日就係母親節咁樣啦。咁而佢咧呢個 Anna 咧，佢本身就好中意康乃馨嘅，咁、所以就揀咗佢中意嘅花咧，就代表住成為母親節嘅花咯。兩個嘅講法都有嘅。 咁啊，即系孤物论嗰个嘅来源啊，嗰、那个说法个典故系出自何处啊？咁起码而家嚟到现代嘅时候，我哋都即系近代啦，近代人咧都喺母亲节嘅时候咧，都会大家习惯系选择咧康乃馨咧就作为一种花卉送俾妈妈。 如果你有留意康乃馨个花型咧，佢啲花瓣系一层层噶嘛，亦都有话就代表住妈咪对仔女嘅爱咧，真系好多嘅， 系 无 微 不至嘅感情。 一层包一层。 系啦，咁如果你谂住拣康乃馨送俾妈咪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康乃馨真系好多色噶，同埋都几好噶，即系对于啲妈咪嚟讲咧，呢只花唔使点样照顾啦，都插到成个零礼拜，即系作为啲妈咪悭家一族都觉得其实几抵插噶咁样。 好啦，咁啊猪妈妈靓猪妈，究竟佢如果俾你拣呢一个嘅康乃馨咧，会希望收到咩颜色呢？除咗紫色。 冇错，紫色系有嘅。如果你啲你系想妈咪咧，系可能年纪就成长啲嘅，可能想佢长寿啊，身体健康咧，就拣只鲜红色俾佢啦。呢、个有祝福妈咪长寿嘅意思嘅，鲜红色啊。如果系粉红色咧，即系你妈咪可能 young 啲嘅，想佢永远都年轻貌美啊。同埋当时咧，我哋话咧，阿玛利亚流咗眼泪之后咧，生出嚟嘅康乃馨花系粉红色嘅。 哦， 系啦，呢、个不朽嘅母爱啦。或者黄色咧，就 系 代表对妈咪激感激嘅心情系比较激情啲嘅。但其实咧，我发觉近年啲康乃馨咧，除咗正式之外咧，你会留意到好多系咧，有啲系捆边嘅啦。 白色，然之後捆啲紫色邊，我見得比較多。 係啊，或者係銅色捆邊又有啦。但係咧，近年我發現咧，有啲嚟自外國嘅康乃馨咧，係好靚嘅。佢同一朵花咧係有變色嘅，例如啦，佢個花心咧就係粉紅色嘅，但係佢花嘅外層咧就係紫色。又或者是深粉紅和淺粉紅的配搭咯，呢只咧就唔係話好多嘅花店都有，但當然喺花墟大家都一定會揾到呢啲嘅供應啦。所以你可以呢排咧去巡一巡啊，就問定佢喂有啲咩特別種嘅康乃馨啊，或者我哋可以將康乃馨我好中意用嘅扎法咧，就係、扎到一個波波球咁樣。咁、當中你可以有唔同顏色， 即係款係短啲，好似一個球。 花球啊嘛。 係啦，我係中好中意咧，係扎到好似咁樣花球嘅狀態咧、嗯，因為其實咧都做到好豐盈嘅，好漲卜卜，好好飽滿嗰個圓形咧，我覺得收到咧影相嘅效果係非常之唔錯咯。 近年咧，我又見到咧有一啲即可能咁樣會賣得貴啲啦，啲花，即係佢整色整水過之後，就係點咧？就好中意係咪用個盒嚟到裝起啲花？ 哦，盒咧有陣時真係有幾樣嘅，就係啲可能係保鮮花啦，甚至乎就係即係做咗我哋話落咗花泥去砌咗個盒形啊，或者個一個花嘅籃咧，咁啊更加容易打理咯。不過其實俾多幾個選擇大家，除咗即係我都同啲花墟相熟嘅花店傾過啦。嗱，除咗咧係即係母親節大熱嘅康乃馨，或者我哋有隻叫丁香啊，即係其實好似細型嘅康乃馨，但係一支款入邊會多啲花咧。 丁香 係啦，都係好大路嘅選擇之外咧，其實咧。呢、这個四月份咧，或者五月份咧，好多嘅鬱金香啊，其實係好靚好靚，同埋咧，即係唔開心都要咁講啦，因為個疫情咧，其實好多我哋話嚟自外國嘅花咧，都照嚟，當然有好多我哋睇到話喺荷蘭啊，好多嘅花又掉曬啦、嘥曬啦，但係運到嚟香港之後咧，反而個價錢其實非常之合理喎、 哦， 即係可能以前一束康一束呢一個嘅tulip， 我講緊係荷蘭嘅鬱金香啦，陣陣先。想个名谂得慢咗，sorry 啊。咁咧，应该一束咧，通常就十支到嘅、 嗯。 过往都即系可能$100啊，$80啊。咁今年咧，我即系呢几个礼拜去行咧，其实可能几十蚊都有交易，又系好靓咯个品种。 咦，咁啊值得换下口味吓、啊，即系如果过去送惯呢个康乃馨啊。 系啦，個花邊咧，你知道康乃呢個鬱金香都係咁噶嘛。另外有一隻咧，我哋話有即係花邊形嘅、嗯，即係好似喺個花嘅花瓣嘅外圍咧，好似有啲鋸齒形咧，亦都開出嚟個形態好靚咯。嗱，呢、這個大家可以揀， 都係鬱金香嚟㗎。 係啊， 咦，未見過喎、 啊。可以 send 啲相俾你睇一陣。 哦，好啊，好啊， 好靚嘅。咁、嗯、另外啦，其實蘭花咧都係近期我哋話俾啲 trendy mom 啊，啲比較型嘅媽咪咧都中意揀蘭花，除咗話喺屋企擺一盆咧，即係擺幾個月之外咧、 嗯， 你都可以睇住佢，即係好多唔同。品種嘅變化咯，即係啲媽咪都會幾受落嘅。如果你買盆蘭花俾佢， 未聽過喎、啊，而家興買蘭花俾媽咪。 咁你可以係作為一個擺設啊嘛。 不過如果以媽咪咧，通常嗰個嘅習性或者媽咪嗰個嘅本性咧，都有傾向係慳家啊、持家噶嘛。 係啊。 咁一盆蘭花擺幾個月，又真係幾慳家、 啊。其實係噶。另外啦，就係呢一個牡丹啊，牡丹都係非常之受啲媽咪歡迎，因為佢粉紅啊、白啊、紅啊，咁有陣時亦都帶啲剪紙啦。因為牡丹咧，基本上佢開到個波波形咧，好多因為佢好多層嘅花瓣噶嘛， 係 由個即係成個花嘅球形咧，基本上開出嚟咧，你都覺得係好豐盈啊，係嗰種好開心嘅感覺。 係咁，同埋咧，你送俾我諗到啊，送俾媽媽嘅時候咧，就媽媽，我送個牡丹花俾你， 我係你嘅綠葉啫， 係啊，全家都係。嘅綠葉啊， 靠住你啊， 陪親嘅啫，開心到咧，會唔會有意思啊？ 我哋中心嗰個波波球啊， 係幾好意思喎、啊！如果識得咁樣講到， 係啊，最緊要聽你點講嗬。 咁 玫瑰啊，睇下你會唔會覺得喺呢個時候適合送俾媽咪咧？不過有啲人都會揀下呢個玫瑰花。 呢、這個玫瑰花咪啱啊！朱凱廷，你話咧啲爸爸咧就代啲仔女咧送俾媽媽，如果啲仔女太細個嗰啲啊？ 系、啊、呀， 咁仲有爱情喺当中嘛？ 你话可以讲法就系、是、冇我哋嘅爱，又何嚟我哋嘅小朋友咧？ 咁、哦、所以就多谢太太，多谢仔女嘅妈妈。 系啊，好多时真系嘅，我哋成日都话，唉，点解会喺啲大时大节要买花啫、嗯？好似人做你又做，但系我觉得其实每个女士咧，虽然佢把口未必个个都话中意吓，但系内心深处咧，你俾一束靓花佢揸住，影张相咧，我相信个嘴角咧都一定咧系笑得特别甜，微微向上翹嘅，就算啲比较含蓄嘅。媽咪啦，都會哎呀，你嘥錢啊你！ 講就咁講嘅。如果你冇做到啊，真 係 啊，哎呀！ 例如我每年我除咗自己媽咪啦、奶奶啦，咁、或者我身邊咧，譬如我啲，總之係媽嘅嘅階層啊，嘅呢個身份嘅一啲親戚，我都會送啦。我八十幾歲婆婆咧，咁即係每年你俾扎花佢嘅，哎呀，好貴啊，唔識插啊，咁其實咧笑得係都非常之冧滋滋嘅。 大家識做啦嚇，喂，多謝曬朱凱廷啲行情啊！ 系啊， 大家可以咧就 要去揀啊呢两日要准备定啊。 如果俾我咧，我都系识得去旺角嗰个花墟嗰度揾嘅啫， 最齐啊嗬。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今日揾到边只歌啊？揾到啊？ 揾到啊？揾到啊？ 咁啊好啦，有朱凯婷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啊。 My Oh My 啊。 嗯，好热情嘅。 系。 temptation, insatiable habits. He was on to me, one look and I couldn't breathe. Yeah, I said if he kissed me, I might let it happen. I swear all my life that I've been a good girl. Tonight I don't wanna be hurt. He said he likes a good time. He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look, I'm the type to make a turn on the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dy.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game.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r, you can keep it. Pop star, I'm fresh about the trap and I'm going Bieber. She know I'ma call the way, she can drop a pin and I come meet her. Stand next to me, you gon' end up catching a fever. I'm hot. Time. He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comes alive at midnight.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接通电话嘅听众咧叫做啰啰。 早晨啰啰， 早晨，欢迎你，欢迎你啊啰啰。系啦，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响树嘅 喺度。早晨。 系啊。哎、早晨啊！ 哎呀，我知道阿啰啰咧，你今朝做嘅呢一个点唱咧，准备系多谢医护人员、哦，不如等你自己讲下啦。 系啊，咁、啊、就我3月27号咧喺眼科医院咧做呢个眼科手术啦。咁、 哦、 做完之后，临出手术室啦，点知发烧，咁、 嗯、 就成38度，咁咧。令到啲医生同护士紧张啦，因为当时疫情都好紧张啦。 三月嘅时候都真系啊，吓都惊一惊啊。 咁系啦，咁就一轮啦，咁就为咗安全啦，咁就送咗去 QE 度检查啦。咁我而家好多谢眼科医院嘅医护啦，同埋咧 QE 5楼 H 嘅医护，同埋多谢卡文陈医生，系啦，佢哋嘅照顾，仲有我要讲快啲，因为惊住唔够时间。 咁咧 系，跟住多谢我屋企人啦，同埋 Tiger 佢呢个几月嘅辛劳照顾我，因为本身我系低视障人士。咁同埋要多谢卡卡啦、Iris 啦、Yan 咧，多谢佢哋关心我，同埋又担心我，系啦。 诶，咁而家自己个身体状况点样啊？做完手术之后，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一路都病啊。 哦，系啊。 有喉咙啦，有喉咙发炎啦，又感冒啦，咁样咯。 咁而家个你感觉自己个身体系咪都恢复当中咧？康复当中咧？ 系啊，恢复当中，希望可以强壮啲。 系，咁系咪喺屋企度休息啊？定系点啊？ 而家喺翻咗屋企啦， 翻咗屋企啦，咁啊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相信咧，好快咧你就会完全康复噶啦，啰啰吓个心唔使啰啰乱嘅， 系啊，咁就啱啦。 啊， 咁但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即系因为你都透露咗自己都系即系视障人士一类咧，喺疫情当中生活有冇啲咩唔方便嘅地方啊？对于视障朋友， 有啊，唔敢出街咯，因为惊 系 即系摸到啲嘢污糟，唔知道啦， 系， 所以都减少咗出街咯，嗬。 是啊，少出街是啦。 唔紧要啊，我哋呢啲都一样是少出街嘅啫，大家都多留喺屋企啊，都系咯，少咗出街，避免即系周围摸到嘢啊，或者系惹到 啲病毒啦。系啦，唯一个娱乐就系听你哋个节目咯。 多谢啊，多谢你视我哋系娱乐啊。 系啊， 好紧要啊呢样嘢。 系 啊。因为听到你哋啲声音好开心， 咁就好啦。咁我哋听到听众朋友都生活开心咧，咁我哋都感觉到系同样啊，都有呢一种嘅幸福同开心啊。喂，咁啊，啰啰，我知道你今天咧就真系播咗拣选咗一首咧嘅歌名就系我知道啊，系刘德华嘅歌系咪？ 彭仔啊， 系点啊？ 我中间一个好重要嘅人啊。 哦，你讲啊。 就是我的侄仔他做护士的，他叫做 Ivan 咯，希望他小心和加油。 好， 好 ,Ivan 加油啊吓。侄仔 即 是你是姑姐啊？ 是啊。是啊。 哦，啰啰姑姐祝福你啊。好，咁我哋就送上啰啰呢揀嚟嘅呢首歌係刘德华嘅我知道，下次再同你倾过。拜拜。 多谢你电话。拜 拜。 拜拜。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坦的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被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情意我已知道， 啦，呢一首刘德华嘅我知道系阿啰啰嘅点唱。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咧，即系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做私人点唱嘅话咧，咁留意我哋随时呼吁你打电话嚟登记啦。 系啊，留意住节目时段啦吓。咁啊，转头有风骚快活人啦， 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